晨，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打开收音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六点到七点嘅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出边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空气方面系 very good 啦啊，点解咁讲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所以今日朝头早都可以大大力啊，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不过咧都要注意咁啊，可能大力吸啊啲空气，哎呀！有幾聲咳喎？點解咧？咁啊，天氣咧就雖然就話濕潤，不過咧可能呢啲即係凍凍地嘅天氣咧，就容易凍親個喉嚨啦。咁所以各位聽眾咧都要留意住啦嚇。咁啊，朝頭早嘅時間咧，咁啊喺早少少嘅時候都有啲雨水嘅。咁啊，而家出邊都有啲地方都地下都係濕滑啲嘅。咁啊，留意住啦嚇。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你哋啊。咁啊，今日咧。时间都过得好快啦！啊，已经嚟到星期一，11月7日，农历10月14嘅一个早上，又开始一个星期嘅新开始。希望各位你哋都一样可以把握住自己嘅时间，好好地咧就努力做好今天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咧，大部分人啦都可能会喺呢个时间工作嘅。咁我哋工作嘅时候都会努力啦。咁啊，成日都系话期待咧，就星期六日啊，或者自己休息嘅时间咧，可以好地唞下、轻松下。你点样先至为之唞下、轻松下咧？好多人咧嘅定义，特别系传统中国人啊，大家都会觉得不如翻屋企饮翻一啖靓汤啊。靓汤咧，梗系最中意就系阿妈煲嘅。阿妈煲的汤啊饭啊其实就一定是最好吃的啦，我自己都是的，哇煲汤呢好喝啊，还要加上即我最喜欢的筒骨，哎哟即是好吃的好喝的，觉得呢即是分外甜味啊，咁係嘅，我哋人呢好多时都要搵返一啲懂得去到休息嘅方法，令到呢啲嘅休息嘅方法呢可以令到自己会回气。咁所以呢喺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开始工作嘅时候啦，我哋都諗返係喎，喺自己休息嘅时候呢，好彩身边都有好多人呢陪伴住我哋，为我哋加油努力打气，咁令到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呢可以更加无忧无虑咁向前冲。喺你身边梗有一位咧，令到你觉得最开心，感觉得到最温暖嘅人喺度嘅，所以我哋工作嘅时候，内心都要对佢哋俾一啲嘅感谢。唔系净系母亲节先听嘅，其实日日都系母亲节，日日身边咧都有我哋可以感谢嘅人，懂得感谢嘅人咧，佢哋。肯定会令到身边的人容易凝聚埋一齐，所以成功人士都是识得识听人条嘅。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听见。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早晨嘅时间6:15，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啊天色明朗，部分时间先天色明朗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4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气温咧咁啊日间回升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早晨啊，各位听众，我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你好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听过中意啊，梗系日日都听啦，呢样嘢最紧要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17啊，你哋好啊吓！我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发现廉政公署有一个叫做廉政大使计划，咁啊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咁话到今年咧，喺全港嘅大专啊。大专院校招募110名大专生就出任呢个叫做廉政大使。咁啊，廉署人员喺过去嘅周末啦，咁啊带领住近100名嘅大使咁啊进行呢个户外嘅训练营特训。咁啊，培养咧就系团体合作同埋领导才能，并且学习咧就法治同埋反贪法例嘅一啲基本概念。佢更加话到啊，训练营有助大使咧就回到校园就向同学宣扬一啲正面价值观。未来咧就会增设一啲活动。咁啊，培养咧就系廉政守法同埋国民身份认同等等正确嘅价值观嘅。我睇到佢哋啲活动咧都相当厉害，即系又攀绳啊，又有好多活动啊，睇到我都觉得好玩啊！喺整整嘅户外训练营特训入边啦，咁佢哋了解咗咧就系廉署嘅工作。咁啊，學習咗頭先，譬如講過嗰啲反貪嘅一啲嘅法例啊、概念啊呢啲等等咧。原來咧，佢哋亦都係透過咧呢個廉政大使計劃，同全港啊19間大專院校嘅學生建立一個咧就強大嘅槍廉網絡。從中咧就交流過程入邊啊，咁啊佢哋都好開心啦，見到唔少啊年輕嘅叫做廉政大使啦，都有推廣誠信嘅熱情。絕不容忍咧，就貪污嘅呢啲都係好非常之好嘅正確信念啊！我哋更加話到啊，咁啊，藉住咧就今次嘅訓練，向大專院校嘅學生咧就介紹咗廉政公署嘅佢哋嘅工作相關法例，最緊要咧就可以將呢一啲嘅寶貴嘅知識啦，就帶到入去呢一個嘅校園入邊。從小去到學習呢樣嘢真係相當之緊要，如果唔係我哋點解要咁細個就開始呢去到努力學習啊，咁所以呢大家都要記住啊，我哋都應該呢做返一個奉公守法嘅人，咁個社會就會好啦。 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们未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或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活太多可讲面对海河，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谁开解你的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变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这首歌来自这位歌手叫周恩婷，他的作品《意外现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外面继续都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1%。在社区上面都有很多好人好事或者一些叫做好的活动的，例如刚刚完成了的国际七人榄球赛呢，都是的、原来有机构就跟、官方社区的合作伙伴一起就努力过，透过一系列社区推广的活动宣扬榄球运动之余，更加就比超过7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社区人士就受惠参与其中。机构就话啦，因为国际七人榄球赛过去咧就因为新冠疫情嘅影响就已经停办3年啦。今次复办咧就对香港尤其重要，咁佢哋就话已经透过一系列社区推广嘅活动，咁啊俾嚟自不同阶层嘅市民啦，同埋咧就学生能够体会得到同埋认识咧就榄球嘅运动，更加能够从中学习体育精神同埋推广文化交流。四个的社区活动入面，其中有一些叫做社区榄球体验日，透过就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团体邀请社区人士免费在之前的时间欣赏星期五、六和星期日的赛事，包括就是机构自己筹办的青少年七人榄球赛，总共有来自13队不同的中学和不同国籍的青少年参与赛事。参加者咧就喺赛后就会获邀到咧就系大球场啊观看大会嘅赛事，更加咧会有针榄球赛学校导赏团，同时间亦都邀请咗嚟自全港多间嘅中小学嘅学生啦就入场观看赛事，并且会由200名嘅义工陪伴啊，咁啊共同咧就大家有好多唔同协助啊讲解啊，所以话当我哋咧。在一路欣赏紧呢个Rugby Seven 嘅时候，大家可能如果喺会场就会见到，都有啲学生哥入到入嚟，冇错啦，佢哋咧就系受邀请嘅一班嘅年轻人嚟嘅，呢个咧就相当之好啦。咁因为能够咧就喺小时候都已经咧就培养，譬如对运动啊，甚至乎对一啲香港举办国际大型赛事嘅嗰啲嘅气氛咧，都感觉得到。从小咧就培养出各方面嘅，譬如体育精神啊，甚至乎咧会联同学校嘅小型榄球队啊，会做一啲嘅，譬如表演赛， 又會同唔同嘅本地一啲嘅籃球球隊去到做一啲嘅對碰咧，其實咧都可以有助大家好好成長噶。所以咧，絕對係一啲好嘅機會啊！咁啊，期待咧每一年啊，都會有更加多唔同嘅體育盛事，咁啊，再喺香港呢一度舉辦嘅時候啦，咁啊，我哋當然就會睇得開心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咧，就俾到唔同階層嘅朋友啦、年輕人啊，感受得到咧香港舉辦大型賽事呢一種嘅氣氛啊！咁所以咧，大家應該多多支持呢一類型嘅活動嘅。時間嚟到早上六點嘅二十六。分啦吓，咁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咧。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朝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从不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终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过。明天终 六点半钟揾嚟啊！呢一六点半钟之前啊，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嘅《明天仍要继续》啊，谭咏麟加上朱哲贤、明熙。而家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嘅《白卷号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赏赛事，并为夺冠的澳洲队颁奖。李家超其后在社交平台表示，赛事成功举办，数万人欢聚一堂，证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形容香港迎来了新的篇章，东方之珠比从前更闪更亮。多名司局长亦都到场欣赏赛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页说，运动员充满体育精神，尊重对手同赛果。 他又说，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法律规范大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尊重和遵守法律是能够令社会顺利和和平运作的大前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香港仍然是国际体育盛事之都，香港迈向复常之路有了良好势头，当局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讲好香港故事。俄罗斯一方指控乌克兰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以及发射火箭弹击中卡霍夫卡水电站水坝的闸门。俄方批评乌克兰部队没有放弃摧毁水电站大坝，企图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乌东顿涅茨克遭到乌军猛烈攻击，损失惨重。他相信俄军会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的攻势。基辅市长表示，基辅市正尽一切努力保障市区的电力等供应，但不排除基辅出现完全断电、断水、没有供暖和通讯的情况。一旦完全断电，民众要做好撤出基辅的准备。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人讨论到索尔茨最近的访华行程，双方共同承诺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行为。两人一致认为俄罗斯最近作出的核威胁是不负责任，强调美国和德国将会继续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的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的支持。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一架私营航空营运的飞机坠落维多利亚湖，总理马贾利亚表示机上有19人死亡。警方透露，客机是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往卡盖拉省的布科巴机场，降落前受恶劣天气影响，坠入机场附近的维多利亚湖。机上载有43人，包括39名乘客和4名机员。当局较早前从机上救出26个人。坦桑尼亚总统卡桑在社交媒体 Twitter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据了解，坠毁飞机属于私营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走出直播室，去到唔同嘅大街小巷。 我帮你冚盖。好。唔好意思，唔系咩咩事啊，我帮你隔机三下盖起，唔知你咧开口及着你我人，唔好意思。 我哋会深入了解各行各业。 四叔， 四叔啊，金兰满屋啦，乜都意头嘅任你讲嘅，而家啲人 咁你讲，探讨唔同嘅地区问题。 唔该晒你啊，希望你哋唔好排得咁辛苦，阻住大家啦，一人行一步啦。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出面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出面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话咁快又已经咧，上个星期嘅工作又完成咗啦，咁啊星期一又系新嘅一天，一个星期咧，哇，啲时间真系过得越嚟越快，唔知阿钟哥有冇咁嘅感觉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咧，小白。 系啊，你有冇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因为我细个咧系咁样嘅，细个读书嘅时候咧，我成日坐屋企浪费光阴，坐喺度嗌闷啊。咁而家咧就梗系就好似报应咁啦，时间唔够用嘅。即是你又是那些什么你比多24个钟头我都是会用晒那些来的。 不是对的。正所谓以前年轻时候的时间是我来晒的嘛。咁所以当你年纪老了或者叫成长了之后呢你未要追赶时间咯。 是咯以前晒得太多。 以前晒了所以现在咪追返咯。 是啊。 去到最后呢埋单计数的时间是刚刚好的。 是吗咦是 的。以前就晒了嘛。 是咯。 后面追返好多嘛。 系咯， 一样咯。 哇，咁我以前嘥好多、啊， 咁你梗咪跑快啲咯，所以你中意行山咯，唔系你中意跑山啊？ 系、哦， 你中意跑山啊嘛？ 唔怪之得 咯，就系咁样。 明明冇乜嘢可以游行喺度行，做咩要跑啫？嗬， 系啊。咁、啊、但系咧，可以浪费时间又系一个叫做年青嘅专利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你睇我屋企化骨龙咪系咯。几嘥时间喺度？ 咁即系你讲开，不如讲继续讲下呢个时间问题咁样。 嗯， 即系譬如你正话讲话，哎呀，你即系喺度浪费光阴啊咁样。 系 咯，大部分咧，你都系同啲细路或者偏向于后生啲人讲嘅。 嗯， 嘥时间啦，嘥时间啦。咁呢个系过咗年青嘅人望翻啲年青嘅人先至会讲嘅嘢噶嘛。 嗯， 好即系大部分年青紧嘅人咧，系唔会觉得自己嘥时间嘅。 是啊是啊是啊， 即系会觉得哎呀，真系咁多时间，所以佢哋有 kill time 呢个字噶嘛。 嗯， 点样去处理啲时间咧？ 嗯， 即系好好多啊嘛。 嗯， 因为佢哋觉得未来啊，对于佢哋嚟讲太遥远啦。 嗯， 即系我今年十零岁， 吓 廿岁好远咁样，佢哋会觉得咁样，咁可以慢慢做咯。 嗯， 咁所以当你去翻咁上下叫做嘅所谓咁上下，其实我觉得系廿五岁左右嘅。 吓， 咁你就会觉得，咦？好似距離30歲好近、哦， 嗯， 咁亦都係距離十零歲已經好遠咯、哦， 嗯，係啊， 先至會覺得時間緊要。嗯、哎呀，啲嘢同埋開始有大部分又進入社會做嘢咧， 嗯， 工作做極都唔完嘅， 嗯， 如果做極都唔完，即係點解啊？唔夠時間咯，佢唔會首先唔會賴自己手腳慢噶嘛， 係喎、哦，係喎、哦，因為以前讀書咧，你一個一個學期嘛。 嗯、 即系你有个终点睇啊、 嗯， 你读咩都好，咁你读完又啊完咗啦咁样，但系做嘢系冇噶， 所以做嘢你先至会讲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嘛， 嗯， 你读书唔会讲长命书长命读噶，你冇呢句噶嘛， 冇啊系， 因为仲话咪讲咗咯，我哋望到学期咪即系读完书咯， 系咯， 或者系我哋望到Form Six。 系啦， 或者叫做读完大学咪即系读完书咯，我哋有一个句号噶嘛， 系咯。 但系我哋做嘢系冇句号喎，正所谓咩做到你死都有得你做啊嘛。但系读书我哋冇话读到你 死，读到你死都得你读。 冇 我哋可以，我哋开始引用呢、這个读到你死都得你读啊，玩到你死都得你玩啊。我哋多啲用呢一类型咁样嘅字咧，去到加入去先。 但系暂时未有啊嘛。 系咯。 咁但系你又唔好咁悲观住，譬如你去到尾啊，即系人生去到好悠闲嘅年代咧，你又唔会去嘥时间。 嗯、 你又不会去追时间，当时你就会懂得享受时间。 哦， 即系譬如话，即系我成日最老土嗰句啊嘛，拖住伴侣只手，唔系一齐出门口啦，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坐喺海边睇下海， 系 享受。 系， 但系如果叫你十零岁嘅时候，或者正值壮年30零岁嘅时候，你未必会做呢啲嘢嘅。 嗯， 你觉得 嘥時間。 系喎、哦，我突然一谂到咧，我哋身边嗰位 common friend 啊，佢最近都plan 去呢一个嘅日本啊嘛，咁佢咧都讲咗一个道理出嚟咧，佢就话到，如果真系去旅行嘅时候咧，一早起身，早六点几，跟住即刻共落去，哇，睇下附近条街有咩玩啊，有咩食啊，享受咗先，跟住佢咧就会话啦，身边嗰个打火啊。十一点几先至起身，嘥晒啲时间啦。嗰个咧，身边嗰位咧，佢就享受紧喺外地叹嗰个嘅心情。 系啦，所以我暗地里咧，我已经讲咗同即系我呢个 common friend 啊，我暗地里已经讲咧，我系唔会同佢去旅行噶。 你觉得佢太扯啊？ 因为佢唔识得享受啊。 系啊，佢唔识噶，你讲得好啱啊。佢冇噶。 冇唔識享受嘅，佢淨係要以數量咧去取勝，唔係以質量取勝 啊嘛。係啊係啊，嗱、啊，即係例如去食飯咁樣，有啲人就會覺得我梗係去食放題啦，佢成日都食放題，因為佢覺得個量咧，哇好大好多，我攞到最盡，咁啊覺得個 benefit 最高嘛。佢唔會諗咧、啊，我食呢一樣嘢，入邊有一嚿好高級嘅原貝，不過係唔飽噶，係食你嗰個滿足同嗰個享受嘅態度。佢冇嘅呢个冇噶，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同佢讲过好多次嘅，喂，享受一下啦，慢啲咧，佢唔得嘅。譬如即系正话你讲佢旅行为例咧，一定要有咁多铺头，行咁多铺头，但系行完之后咧，你唔记得行过啲乜嘢嘅，你净记得我行咗好多条街， 系啊， 但系究竟有啲咩睇过咧，佢唔记得噶，所以即系人生有阵时候啲时间咧，你真系要慢慢运用。咁你先至得到嗰种即系时间上面俾你嗰种享受， 咪系咯，即系行街嗰啲，用翻嗰句啊，行到你死都有得你行啦，要叹下先得噶嘛，系咪？ 系啊，我要搵歌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拜托你啊呢、這个， 我翻去， 转头见，拜拜。 搵歌，你再讲。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三分嘅时间，出边室外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90%啊！晨光百科，噔噔噔噔，等我揭啦揭啦先。哦，呢一版啦，不如讲到咧就系同戒指有关嘅，所谓追求定结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即系戴戒指、戴手指公就追你追求定，跟住食指咧就求你啊，可唔可以即系 propose 啊，可唔可以拍拖啊？订婚就终止，结婚咧就无名指，离婚咧就戴手指尾。我细个系咁听嘅，追求定结离。我以前细个都奇怪噶啦，离婚都惨啊，仲要再整多只？唔系啊嘛，仲要离婚都整多只，拗晒头。好彩我有咩咧？我有晨光百科。好啦。左手同右手原来戴戒指啊，每一只嘅手指都系代表住不同嘅事情噶噃。例如，如果你系左手手指公嘅话咧，戴呢一个嘅戒指系代表财富嘅象征。好啦，食指咧就系代表我仲未婚嘅，唔系未婚，即系未结婚。好啦，中指啊真系订婚啦或者无名指啊真系我结咗婚啦，呢个系啱嘅。好啦，追求定结离，头先话手指尾啊离婚啦。原来不是解离婚啊，阴公猪手指尾是解一个人咧，佢唔结婚，不婚主义。话时我记得赌神好像戴手指尾嗰个只戒指，系咪我唔记得咗添？好啦，如果是右手的手指公咧，当你戴起戒指的时候，是代表一种自信的表现。好啦，然后你在右手的食指戴上戒指是代表。单身，即系你仲 single 啊但如果你话系右手戴呢、这个右手中指戴戒指左手中指就代表订婚啦。右手嘅中指咧系代表你已经名花有主啦，即系我已经有 target 噶啦。好啦，另外咧，如果系右手 戴呢、這个右手无名指啊，戴呢个戒指咧，啊左手就代表结婚啦，右手就代表喂我热恋中啊。好啦，到最后啦，啊左手嘅手指尾咧就代表不结婚主义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右手嘅手指尾咧，啊原来第二个解法就话，意思就系话啊，我系享受单身嘅。但我直头不谈恋爱，因为头先个左手嗰个咧就系唔结婚啊嘛，你可以拍拖啊，拍拖你可以拍散拖咁样，拍完散拖你可以唔结婚噶，不婚主义。但右手直头话，喂，我真系连拍拖我都唔拍啊，唔想拍拖。啊、所以话咧，其实喺唔同嘅手指上面戴上戒指。就可以找到不同的意思了。今天当你戴上戒指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这个意思，戴上这只戒指，这只手指又合不合呢？会不会戴错了呢？ 就快面透，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角色，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挑选每个宇宙 ，Quick 吸吸尘，厨师转换，万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见识，勾勾行，名取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档，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次可否？变为赤狗证，你自未跟丑。 原力窄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复杂。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岗，陪伴我角色。 觉得挺开心， 等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楼， 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气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一首歌曲，每个我在每个宇宙都。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分啊，由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系列。哦，职场 KOL 系列啦，梗系呢一个啦，而家先至出场，出嚟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喺 KOL 系列咧，咪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头喺度。早晨阿头， 喂，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发现咗一个问题，都系关于 WiFi 啊，咁啊要问一问你。咁、由于 iOS 系列咧，咁推出一個新嘅版本嘅時候啦，原來到而家為止都仲有好多人咧發現一個問題，就係佢會令到嗰個 WiFi 嘅接收咧出現一啲問題，咁啊令到佢成日斷線。咁呢其實本身個軟件係咪因為有 bug 啊，定還是係真係嗰個 WiFi 嘅接收能力係會因應住呢個系統而改變弱咗，或者成日斷線？其實係啲咩一回事？又有冇得解決嘅咧？ 哦，咁首先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就係當你使用 WiFi 嘅時候，有冇出現斷線嘅情況啦？例如就係你見到你電話嘅右上角啦，嗰個 WiFi 嘅圖案可能無端端消失咗，咁有機會咧就即係表示同個路由器之間咧嘅接收已經斷咗啦。咁過一陣間之後咧，又變翻三，即係又變翻 WiFi 嘅信號。咁如果你見到久唔久就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咧，即係表示你個 WiFi 咧又曾經中斷過啦。 咁佢通常一般電話啦，我就係自己接駁咗個路由器，就算斷咗，佢自己都會自己識得駁翻噶嘛。 係，冇錯冇錯。咁只不過你唔係打機，你可能就唔多覺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打機或者你可能睇片，咁你可能就會覺得，點解會斷咗一斷嘅呢？咁樣就會令到你好困擾啦。 如果你話一般打機或者我喺上網睇啲串流平台嘅話，有冇話我 at least 有幾多 Mbps 即流量嘅，我先至係足夠令到佢唔會窒啊，唔會斷咁樣嘅咧？ 嗱，咁呢個視乎遊戲啦，視乎遊戲，你睇下你玩緊啲乜嘢。一般嘅遊戲咧，可能你真係講緊最我哋叫最基本啦，100 Mbps 嘅上網速度咧，基本上都可以應付得到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你係串流平台，我可能講緊睇緊 4K， 甚至可能嚟緊睇啲更加高質素嘅話咧，咁可能最少都要1000 Mbps 啦。嗱，我想講啊，香港嘅1000 Mbps 嘅普及率都算頗高噶。 哦，係啊。 咁當然啦，如果真係去唔到嘅話，咁你只能夠用翻電話嘅信號咧，咁的確係真係會爭啲嘅。咁但係咧，串流平台都有，佢都會識得幫你根據翻你實際嘅速度咧嚟到去調節翻，幫你降翻少少嗰個質量嘅。咁所以你如果你係發覺，你有時候即其實而家可能你唔係泰國嘅，因為串流平台播放緊嘅嗰啲高清嘅即係嗰啲片段啦，咁基本上咧佢都曾經壓縮過，咁所以咧佢要嘅速度咧未必會實際去到要你講緊1000 Mbps 嘅嗰個速度嘅。 哦，我見我屋企其實本身因為我村屋啦，都係 4G router 咁樣，其實上網一定係慢嘅啦，比出邊市區。我又見就算有啲串流平台咧，可能我真係淨係要求睇 High Def HD 嗰個版本，所以我覺得佢都可以足夠。咁當然啦，我就冇去到上到 4K 啊，或者再上嗰啲，我就應該睇唔到啦，會成日窒啦，或者佢自己熄咗啦咁樣。 都需要翻一個合乎速度嘅一個上網嘅網絡啦，你先至能夠應付到你想要嘅嗰、那個。即係個質素或者要求啦，咁啊講翻斷線啦，咁所以變咗變翻你如果可能睇睇下嘅時候，你發覺無端端撈咗撈喎個畫面，咁可能咧就表示咧你嗰、那個裝置咧真係出現咗接收 WiFi 嘅時候出現斷線嘅情況啦。 咁我點樣可以分別到就係、是、到底係我自己電話upgrade 咗佢個系統軟件更新之後令到佢接收差咗，定還是本身係個路由器有問題？咁我點分咧？ 咁先睇幾個情況先啦。我哋可以先講，如果你係講緊屋企嘅路由器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即係最容易可以偵測到嘅問題就係屋企連接你嗰個路由器嘅嗰啲裝置都出現相類似斷線嘅情況。 哦，即係例如屋企如果有 cam 嘅，你見到個 cam 都突然間閃下閃下，咁肯定個路由器有問題啦。 係啦，又或者可能其他嘅電話都出現類似嘅情況喎，大家上網嘅時候，上咗一撳上下，大家都斷咗陣間喎。咁就表示係你路由器嘅情況啦。 如果真係路由器嘅情況，我就通常我用嘅方法就係熄咗佢，然後再開過，即係等佢自己再 reboot 一次。其實係咪最老土嘅方法嚟嘅？ 冇錯，最老土嘅方法就係掹咗嗰條電線再插翻。 其實有冇啲叻啲嘅方法㗎？ 呢個係最叻嘅方法，其實 係咩？ 因為通常都 work 嘅。 咁即係 IT 人其實都係本身用呢啲方法嘅，掹咗佢再插翻，就唔需要又話攞部電腦入駁入去再重新整過，唔使嘅。 係唔使。 哦、oh, ，OK， 咁嗱， 咁主要個原因就係因為路由器其實佢都有都有 memory 啊，我哋叫做，咁其實佢當佢用到咁上下嘅時候，個 memory 佢清自己清唔到咧，咁就會塞住咗，就好似又去翻我哋以前電腦嘅年代，就話用下部電腦就開始覺得慢啦。 哦，佢會嘅，原來路由器都會嘅，有 memory， 跟住就窒下窒下， 都係電子產品啫。其實個 concept 即係個理念，其實都係差唔多嘅。 哦，唔怪之得我有陣時真係發覺咧，個 router 掹咗電，再插翻，哦，佢真係快翻嘅。其實真係同佢 memory 嗰個有關嘅。 冇錯啦， 係咪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咩電腦嗰啲咩 cookies 啊，係咪即係嗰類嘢嚟㗎？ 咁佢當然入面就儲咗好多好多資料啦，同路由即係同上網嘅路由有關嘅。咁但係就可能始終佢因為通常都會用翻佢自己嗰套 OS 嘅，又係叫做 OS 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佢唔識得去到用到咁上下清咗佢嗰啲用緊嘅嗰啲叫內存咧，咁就會塞車啦。 哦，咁所以会唔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原来我每一日夜晚或者翻工出门口之前或者系点样，每一日熄过佢，然后再开过，咁佢就应该保持住一个良好嘅状态 嘅。系啊，所以有好多人有好多种唔同嘅嗰个手段啊吓，嗱，譬如可能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成日开 WiFi 嘅，我用到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就熄咗佢，跟住咧到我需要用嘅时候再着翻。咁樣就通常就唔會有，就唔會發覺會間唔間，即係間就唔會間唔中塞車嘅。咁另一係咧，一就係咧，就係坊間其實有啲瀏覽器咧，都已經能夠 set 個時間表啊，就係每日去做一次 restart 自己。 哦，咁我嗰啲就應該渣啲啦，冇呢啲 function， 可能有呢啲 function 我都唔識搞，要揾你幫 搞。再有啲嘅，再有啲再高級少少嘅。其实再高级少少，佢个 memory 就大好多啦，或者嗰个路由器做得好成熟啦，基本上你放佢半年啦，甚至一年啦，其实都冇乜问题。 咁呢个问题我又冇谂过喎，咁我知道即系每日点都要搵啲时间，可能熄一熄佢，再开翻，咁个 router 就会好啲啦。 系理论上就会系嘅，咁当然啦，始终呢啲都系呢啲所谓嘅电子产品都有一定嘅寿命嘅，咁当你发觉去到。理論上都真係可以用到好耐嘅，直至去到真係去到下幾即係下幾代，而家因為講緊 WiFi 7啦，又可以準備咁，所以變咗咧可能我仲用緊 WiFi 5添，咁所以變咗其實冇問題，其實都仲用緊 OK 好地地咁咪繼續用咯。 咁我都要睇下我自己個 WiFi 幾多，咁啊去 check 到底個 router 仲有幾耐使咪？其實一般 router 佢都用到年幾兩年噶嘛，係嘛？ 唔止，其实我会觉得都系同用电脑一样，其实只要你个速度唔系跌得太夸张，即系你觉得上网都仲 OK 嘅话，其实我都系觉得三五七年都唔系一个问题。 哦，喂，咁再问多个问题，那个 old router 咧，其实佢如果成日咁样掹电，又再插翻嘅，即系一般听众都系咁样啦，咁佢会唔会成日坏嘅？佢电子产品啊嘛，又开又熄，又开又熄咁样。 其实我又唔会觉得。会坏嘅，况且你又未至于，我又觉得未至于需要每一日都要去掹电插电做呢个动作嘅。我觉得一个礼拜做一次，其实或者你 feel 到慢啊，先至做一次，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合理嘅情况嘅。 嗯，咁啊 router 就明晒啦。如果你话电话有 bug 啊，攞唔到个 signal 嗰啲，咁啊自己喺个OS 嗰度 update 下，或者重新再 set 过去解决佢啦吓。咁啊倾住咁多先，下次我哋再倾其他关于 WiFi 嘅问题。唔该晒阿涛。 好，唔使客气， 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Pop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由于深水埗大窝坪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啦，大窝坪道近住泽安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啊，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就要改道行驶。仲有就系油塘嘅高超道都系有啲紧急维修啦。高超道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对开嘅快线仲系有封路措施嘅，本来经过一道嘅几条巴士线就有九巴嘅14H 啦、33。214同埋 X42C 咧，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啦。港岛江乐道中近住文华里对开嘅西行线都系有紧急维修嘅，慢线都继续有封路措施啊，小巴。 咁交通消息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部分地区咧，今日亦都会有机会，譬如修路啊、改道啊咁样。我前两日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大埔区嗰度啦，咁亦都见到有一个。修路啊，咁喺丁角路嗰度，哇！嗰條修路咧真係搞咗好耐啊嚇。 咦，小白想問一下你，你地膽嚟噶嘛？呢、這個時間咧就開放翻啦，咁啲朋友就可以去燒嘢食啦。踩單車方面會唔會都多咗朋友假日去即係大美篤嗰邊玩呢？ 即係暫時咧，我就喺假期嘅時候咧，我都唔喺嗰度。 我你都唔喺嗰度，你咁忙咧、啊。 出咗去做嘢，咁啊，但係係啦，但係估計啦，咁啊，其實星期六日嘅時間個天氣咧都有少少濕啊，可能有啲雨水，咁、未必會咁多人啦。但如果你話天朗氣清嘅時候啦、又再嗰、那個燒烤場又開翻咧，咁都肯定係會多咗好多人噶啦、因為嗰度嘅停車場亦都譬如做多咗標位啦，咁、所以都吸引到啲人去政府嗰啲公共燒烤場嗰度燒嘢食啦。 咁樣咁啊，小白，我見你咧，哇，日都忙到咧，都真係～做到傻咗啊！又燥燥地咁，而家好似可能希望会好少少啦。 我从来都冇燥嘅，呢、這个你放心。 Okay, 好。咁啊，星期六日有冇睇榄球赛啊？ 星期六日都冇啊， 因为忙，我知你做其他嘢嘅。O 好似又入去球场。 你要唔要同阿 O 倾啊？而家 O 喺电话嗰度啊。 O 啊， 系啊，系你同阿 O 倾下。 好 系啊。喂啊 O， 喂， 早晨啊。 Ivy 问你有冇睇 Rugby 啊？你好似有嘛。 我见到你、啊。唔係喺網上媒體啫，我又冇入場，我見到你啊入咗場啦，真係好開心。 係啊，係好開心啊！咁啊，都好正啊！咁啊，喺度頒獎咁啊，重返國際舞台。其實我咁諗啊，香港從來未離開過國際舞台嘅，咁啊，咁多外國人又有香港人，開心啊嚇！咁啊，總之琴日不過咧有一樣嘢又要留意嘅，即係三個一齊傾下。不過防疫嘅措施，大家係真係有啲鬆懈嘅。不過， 不過而家多數朋友嗱，我喺香港冇事，暫咗你添。如果香港嘅朋友咧，相信大部分咧就應該會係打咗三針， 係 啦。咁有咗外國朋友，我就唔係咁清楚啦。不過就香港都即係揸得比較緊嘅，都會即係小心為上咁啊。 係咁啊，得出一個結論咧。之前咪有個消息話嗰啲南非嘅叫做遊客嘅，咁啊入嚟香港。即係未有得睇波咁啲唔開心啦，咁啊，但係小白明啊，有陣時男人係咩啊？可能要氹下， 係啊， 因為到最後俾佢入翻場咧，跟住啲記者朋友問， 係啊，問翻佢，你仲嚟唔嚟啊？ 隨時準備好再嚟多次，係 啊， 真係好開心啊！ 呢個好啊，呢個好， 大家開開心心。 咁今朝咧，其實我想提下大家咧，就係嗱，欖球賽過咗啦，咁我有睇香港即係其中一場咧，雖然係輸咗，不過衰敗猶榮，哇，好高興，好精彩啊，睇得。咁我想提下大家就係咩咧？欖球賽我哋梗係要攬攬碰碰啦，但係揸車咧千祈就唔好攬攬碰碰，絕對唔好啊！ 冇錯啊！ 咁啊，今朝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好 啊，好啊， 唔該曬， 唔該曬 Rain， 唔該曬。咁啊，我都想提埋阿 O 咧，咁啊，其實咧，即係我哋自己都係駕駛人士啦。咁啊，我哋好多時如果出到去嗰啲成日都話到，如果你揾到個標位嘅話咧，就咩好似中六合彩咁樣啊嘛。 係啊。 唔知阿 O 知唔知咧？其實即係有個 app 咧，嗱，香港出行二嗰個 app， 我諗你都知啦。系啦，咁其实佢入面咧有其中一个 function 咧系咁样嘅，佢就咧就话到有路旁嘅泊位咁样，咁嗰个咧个 function 其实系可以帮大家咧揾到啲标位嘅，即系你系啊揿咗入去之后咧，咁咪就会问你嗰个街名啊各样嘢，咁我就譬如我喺入面咧打呢个广播道咁样啦，跟住咧你再揿多一下咧，佢就会出咗广播道附近嘅标位喺边度，同埋咧佢有红色同埋绿色显示灯嘅，绿色就代表其实你可以泊喎。如果係啊，如果咁樣，譬如假如我喺廣播道啦，假如我一陣間，例如我要出尖沙咀嘅，咁我就一撳尖沙咀，譬如梳士巴利道，咁我就睇下嗰度啲標，咦，嗰度有標位喎，我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就更加有效咁揾到標位，就唔使成日揦住架車咧，周圍係咁喺度兜啊咁就會好似好啲喎。 喂，嗱，小白你呢個講得好啱，我都想轉個頭試下用，因為我平時咧就用翻嗰個出行儀，唔係出行儀嗰、那個入標儀啊。 入标以外咧，其实你平时入标以外咧，你可以睇到有冇黄、红色同埋绿色点点，应该就已经用咗啦。不过我自己稍完有阵时个精准度就争啲，因为有啲驾驶人士咧都常常都会讲，哎，那个入标以外程式有阵时又要更新啊，跟住又有啲 bug 啊咁样，类似啲情况啦。我自己试过，就算你话用入标仪遥佢入标有。都有陣時有啲棘棘地嘅，即係網絡嘅緣故啊，或者即係支付系統嘅緣故啊，咁希望咧呢一方面可以做好啲啦。咁但係與此同時，頭先小白嗰個都可以參考下。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歐華嗰個入標二嗰個咧，其實嗰、那個入標二我曾經遇到一個情況啊，咁就係去到嗰個咪標位嘅時候咧，咁我諗住入標啦。咁入標嘅時候咧，佢撳嚟撳去咧。佢都撳唔到，係冇反應啊！真係零反應。咁點咧？咁其實我又唔想就咁擠架車喺度。咁我明明有標位，我啊想入標，但係入唔到。萬一有警察過嚟抄牌，咁咪好無辜啊？係咪先？我良好市民，我想入標。咁於是乎點咧？其實佢喺個電燈柱嗰度，佢一定有電話號碼嘅。咁咪就打咗電話號碼之後咧，咁我試過兩次，我都有遇到呢個情況。咁我打兩次都有唔同經歷。第一次咧就係、是、佢就已經可以喺嗰、那個電腦嗰度咧。就電話入邊個人睇，佢話：我喺電腦嗰度幫你再重新 set 個嗰支燈嗰支錶啦咁樣。 reboot 個 係啦，咁我真係睇住佢即係 reboot 嘅喎，即係佢嗰個顯示屏又熄咗啊，跟住又開翻咧，跟住佢就同我講：啊，得啦，先生，我幫你重新啟動咗啦，你而家應該可以正常入錶噶啦咁樣。啊，咁嗰次成功咗啦。好啦，第二次咧，跟住佢就同我講啦：嗰部機咧就冇問題，但係咧就應該係冇電。原來佢哋每一支柱咧，咁、佢有個獨立電，佢哋會要揾人去不斷換電嘅，即係好似嗰啲插電咁樣嘅，好大粒嘅。咁我因為佢開俾我睇，咁佢咧就不斷換電，咁佢咧就咁啱咧，佢就話到喺附近，我哋都有同事工作緊，咁就等咗大概十分鐘，佢有個車就過嚟啦。佢真係成支燈柱好似掹個內膽出嚟就換咗粒電，跟住佢就同我，跟住嗰個師傅就同我講得啦，我四都收到 order， 而家幫你換咗電，你可以入翻標噶啦咁樣。所以想帶出嚟、其實即如果你個錶係有事嘅話咧，就唔好諗住博大霧定係點樣啊？其實有得打電話去到處理翻你嗰個入錶嘅問題嘅。 我有第三個情況，我有打過去，跟住佢就去咗留言啦，即係叫我錄低個音咯。 咁有冇復你啊？ 之後 re 翻咯。 哦，系啦，咁啊咁都得啦，你打过啊嘛，即系证明你想解决个问题嘛，咁你咪有啲咩你可以 wait 翻啊嘛。 系，咁你咁难得揾到个标位，特别喺香港岛嗰边咧，你真系一个位都不可以放啦，咁样嗱，咁咪讲咗好多呢标位嘅嘢啦，讲翻天气先，今日咧。其实天气都是阴天的麻麻地啊，咁啊大避雨车咧就是今日需要做的一个操作啦。咁凉啊凉啊，体感温度都系真系凉啲，我自己都觉得可能今朝比过往嗰两日早啲起身啦，即系自己嚟讲咁样。咁所以咧唔想涉亲咧，可能朝头早咧都着翻件风褛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最高气温大。佢24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系回升噶。咁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 晨光大学。 早晨，精伟。 早晨啊 ，Hello。哇，今集咧当然继续同你讲下咧，我哋翻学堂嘅年代啦，点样样可以受训练成为一位正式嘅舞台演出者咧？尤其是喺呢一个粤剧方面咧，其实都好多嘢学噶、哦。我哋上次只不过系基本讲过一啲体能上面嘅需求啦。如果你自己嘅经验嚟讲咧，你觉得最难学系边方面咧？ 最难啊！其实你问我咧，我哋咪要背两个几钟嘅词啦，但系呢啲台词咧，仲要唔系白话嚟噶嘛？即系有啲时候系白话啦，但系有啲时候系文言文啊，系一啲诗词歌赋啊，咬文嚼字英文啊，吓呢啲同做话剧唔同啊，话剧又执生咧，即系你纯粹。即係個意思啱，咁你都冇乜嘢覺得你錯嘅，係咪？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要唱錯歌詞嘅話咧，咁就真係幾多件事。咁呢個咧，對我嚟講咧，當時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噶。係因為咧，點解咧？即係雖然以前都話即係自細都係真係有呢個話劇訓練啦。 咁但係咧，你係點樣背劇本嘅以前？ 我哋以前我最記得咧，嗰陣時其中有一位嘅老師咧，佢就教我哋要背個劇本，要丟到本啦，即係成份劇本可以記曬啦，你可以抌得份劇本埋一邊啦。咁嘅話咧，就係要你譬如話一句句子，我任何一個地方打个鼓嚟到打断你咧，你都可以承接翻嘅。即系我唔系俾你完成一句句子入边嘅某一个词语，可能系一句词语当中个中间帮你打断咧，你都可以照 pick up 翻嘅。即系任何一个部分你断咗，你都可以继续落去嘅话咧，咁就为止真系丢到本啦。咁呢个系佢其中教我嘅一个方法咯。咁但系你嗰阵时又系点样样背嘅咧？ 有，但系又算冇嘅当中嘅。点解咁讲咧？因为这个冇呢就是为什么冇呢，就是因为以前小个的时候就未读演艺学院啦。咁未读演艺学院的时候呢，咁纯粹都是自己玩把劇的时候就即是要讲台词咁样啦。咁但是呢，以前对我来讲，因为小朋友嘛，你纯粹都是自己嚟，冇一套好系统式教你，你要咁记咁样，冇嘅。但是对我来讲呢，这一招呢，我现在做话剧的时候或者音乐剧的时候呢，我都仲用得着的呢，就是尽量将那件事生活化去先，是不是？即是成日都讲笑咁讲，即是问你食咗饭未，你一系食咗一系未食嘅啫，是不是咁讲啦。咁所以你得两个choice嘅，你呢两个选择入面呢，你就好容易答㗎啦。再落去呢，如果你食咗，哦，你食咗咩餸，一系就系咁样。咁系咪咁讲先？但是呢，你最难度高嘅反而系一啲好资讯性嘅嘢啦，以前做咗做话剧嘅时候，即系可能做一啲历史剧嘅时候吓，边年边月边日边个人发生咗件乜嘢事，呢啲就最难嘅。 嗰啲时地人真系一啲都唔错得噶嘛。 冇错冇错，呢啲系最有同感啦，相信你啦。咁，但系咧，你话当喺粤剧嘅世界嘅时候咧，棘手啦呢件事。初头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棘，初头真系啊，你嗰啲诗词歌赋。你嗰啲即係文言文，咁當然有啲時候係有白話嘅，有嘅。咁但係呢，我哋主要嘅唱詞呢都係一啲即係書寫嘅書寫語啦，或者係一啲真係知乎者呀咁樣呢，有啲時候係。咁但係呢，你問我呢，佢有時仲要押韻㗎嘛，其實都冇有時，大部分都要押韻，除非口白，除非口白唔使特別押韻之外，其他全部都要押韻嘅。咁初頭對我嚟到講呢，都真係幾激㗎。諗起嗰陣時喺演藝學院，我哋嗰個戲曲嗰一層喺五樓嘛，咁我哋喺呢個五樓嘅時候呢，我就對住我哋咁啱有個窗係可以對到海嘅。因為之前我讀緊嘅時候都仲未有而家新嗰邊起咗嘛，即係以前。是啊，以前我哋嗰层咧都仲望到海嘅，我仲好记得我成日都望住个维港，就成日喺度拿住个曲词系咁喺度背，因为真系要死记嘅初头，亦都系未有方法。咁但系慢慢咧，即系当大咗啦，同埋喺个戏曲嘅知识慢慢多咗啦，已开始摸到戏曲入面嗰个格式啦，咁又唔同讲法啦。因为咧戏曲入面嗰个格式咧，佢喺唔同嘅曲版入面，佢就系唔同曲式入面咧，佢哋就系会要分上下句啦。咁你首先就已经大概知道，哦，你上句系发生咗呢件事，下句发生呢件事，一定系上下咁样行噶啦。咁，其次就系，嗰个押韵，我喺上下句嘅时候，我应该要收边粒字，其实系一定定死咗嗰个韵脚啊。哪怕我真系讲唔中嗰粒字都好，我自己死咬，我都要咬翻嗰个韵出嚟。咁呢个咧都系点解咁多前辈佢哋做爆肚啊？应该咁讲，或者有啲时候真系甩咗嘢而要爆肚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哋都救得到，系因为佢哋呢个经验之谈系话到俾佢听，佢真系呢个格式入面，佢只要中到嗰个韵脚，大家其实都唔系好觉嘅，除咗一啲经典啦，系咪？即系一啲。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笑咁讲嘅，帝女花你都唱错嘅话，你都真系几大镬。即系下面啲观众熟曲熟 系，仲熟过台上面嗰个系啊。 冇错啦，所以你台上面嗰个你试下唔记得啊，嗱，你基本上下面真系真系去到你七彩都真系不得了啊！呢啲，所以呢啲咧调翻转头对新人嚟讲咧，有啲时候系即系要尽量都死背嘅。咁但系我觉得啊，当一个人佢如果真系有兴趣去学习嘅时候咧。其实戏曲嗰个魔力就喺呢度咯，佢喺个规范入面， 其實喺個規範入面，你點樣玩都得。 嗯， 你中意跟前輩咁樣玩又得，你想嘗試下新嘅方案，哦，你覺得咦呢句可唔可以試下咁樣唱啊？只要你唔係走出咗嗰個框框咧，其實你又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即係粵劇入面好玩嘅地方。 哦，所以唔怪之得有啲人真係玩開粵劇咧會著魔㗎。即係我之前唔知道，就認為啊，其實命令有命令嘅風格啦。咁但係會唔會都仲有空間可以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去咧？尤其是咁多都係即係一啲好經典嘅名曲，咁唔好搞佢啦，唔好掂佢，唔好轉佢啦。咁但係原來又有啲空間 嘅 喎， 都係嘅。即係你問我，其實係好多時，當然啦，咁有啲小曲定咗係一啲經典嚟嘅，咁嗰啲你一定冇得喐嘅。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可能有一啲唱法，當然如果嗰個嘅演員佢自己真係好著意地要去嘗試模仿翻即係嗰個前輩嘅一啲演法出嚟，咁亦都未嘗不可嘅。咁但係你話啊，佢自己真係喺某一啲嘅曲式入面，佢嘗試加入自己嘅一啲元素，可唔可以咧？亦都得嘅。咁呢啲就係即係當一個演員佢慢慢喺嗰個戲曲知識入面越嚟越豐富嘅時候，咁就可以玩得越多咯。 嗯，真係好啦，又教識我哋多少少可以，都有發揮空間嘅一啲理念添。多謝曬精韻，我哋下個星期一見。 OK， bye。 再生多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人被放弃，无时光怪落未。Baby someday。 早上的时间7:28，张曼莎的《未算坏》。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短池游泳世界杯美国站，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香港飞鱼何思培连续三站夺冠，累计取得7金1铜。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系啦，一齐咧就多啲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出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4度左右噶噃，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嘅，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7:29，听听7:30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赏赛事，并为夺冠的澳洲队颁奖。李家超其后在社交平台说，赛事成功举办，几万人欢聚一堂，证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形容香港迎来新篇章，东方之珠比从前更闪更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精彩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香港仍然是国际体育盛事之都，香港迈向复常之路有了良好势头，当局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在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与会代表通过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呼吁国家应否向受气候暖化影响的贫穷国家作出赔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舒海里说，各国领袖会首次讨论赔偿问题，但不涉及具体的法律责任和具约束力的赔偿。会议希望在2024年达至最终结论。他强调，讨论能够显示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站在同一阵线。过去一直有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加剧气候变化，但碳排放较少的贫穷国家最受影响，发达国家是否需要向贫穷国家作出赔偿？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星期二进行投票，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尽最后努力拉票。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调查，成功访问1000多名合资格选民，结果显示49%受访者表示倾向投票给共和党，48%受访者说倾向投票给民主党。另外有80%选民说经济问题是中期选举中投票的主要因素，第二位是通胀问题，有77%，第三是教育问题，有43%受访者说财政状况在过去两年恶化。美国中期选举将选出所有435名众议院议员和100名参议员中的35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啊喺新界同九龙交界咧，就喺呢个葵涌道，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嗰段嘅葵涌道就多车嘅，龙尾到美孚桥面啊，葵涌道去旺角方向。在长沙环境处对开就是因为有意外，现时呢龙尾到美孚桥面，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

你見到嘅時候就係 落雨， 係啊。 咁啊，大部分時間咧都天色明朗嘅，最高氣温咧都係得24度啫。咁即係哥哥姐姐們啦，著多件衫，攬翻條頸巾啦嚇。吹和暖至清勁嘅東北風，展望未來數日天氣逐漸轉晴，日間氣温亦都回升嘅。 哦，轉晴就好啦。禮拜六日其實天氣麻麻地嘅。即系喺啲户外场地嗰度睇波咧，即系都无端端洒一阵雨啊嘛！即系你知道我哋睇波又睇下身边啲朋友仔噶啦，跟住啊好多都要着翻多少少衫啦，因为冻嘅气上嚟啦咁样，咁啊搞到啲摄影师哥哥咧冇乜镜头可以剔， 系啊 系啊， 难剔啊，难 都唔系啊，落阵雨咁可能更加有一种 朦胧味系嘛， 凄美嘅感觉， 凄美系咪感觉？ 人哋咁开心，你搵个凄美出嚟， 你真系原 先好炽热嘅气氛。熱到啲布都好少噶， 如果你諗下，佢落係喎，真醒 冇理由唔知道啊！ 係 啊， 唔係我話，如果落一陣雨，你覺得唔係咁好？攞一陣雪得唔得啊？ 攞一雪我走咯，翻屋企又唔睇啊！ 唔係即係有陣時，你覺得落雪咧又會浪漫啲， 係咁啊，係嘅。 落雨咧就覺得瀨氣啲，點解咧？真係 即係唔知道喎。但係你問翻落雪嗰啲朋友仔咧，又覺得即係落一次半次 OK 啦， 係啊， 長落咧 都唔係咁好啊， 你又要鏟雪啊！又麻煩啦！ 我哋睇嘅就係見到落雪最靚嗰下啊嘛，即係香港冇雪落啊嘛， 即係等於大家睇 YB Seven 實係見到，哇！報章睇到哇好多靚女 ，decorate 得好好喎，其實唔係噶。7:3比啦， 咁梗係啦。 但係咧，我覺得影 YB Seven 嗰啲攝影師哥哥咧，其實好叻㗎。即係除咗捕捉到啲大隻男人點樣打籃球之外咧，跟住啲歡呼咧，佢冇再剔翻啲麻甩佬噶，佢即刻會影翻啲細路仔，影翻細路仔或者影翻女士咁樣㗎。好好睇㗎，我覺得真係啊。 因為嗰邊都入咗啦，或者完即係嗰班停咗啦嘅時候，仲啲咩好睇啫？冇嘢好睇咯，睇嗰邊 啊。係啊，都係睇翻看台方面啊，南看台方面嘅情況。睇完波或者打完波咧，大家都会冲凉，特别系礼拜一咧，就俾大家可以虽然要翻工啦，抖擞精神啦，翻完礼拜一嘅工咧，就想 relax 啲。有阵时咧，香港人都系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样，好似好多情绪咁样。喂，日本咧最新研发咗呢个懒人嘅洗澡机啊，瞓喺度咧就可以冲凉。咁可能你话喂， 即系佢一缸水你浸落去啊？ 佢好似一个子弹嗰啲酒店咁样嘅，咁你好超现代嘅科幻式嘅， 即系点样运作先？ 系啦系啦， 胶囊酒店 系胶囊酒店， 佢点样运作先？我瞓咗落去，跟住咧 瞓咗落去，好惊我睇你阿梁生唔使惊， 跟住冲凉。 你首先揿个掣，其实好科幻嘅，好似太空舱咁样。你将个人你揿咗入揿咗粒掣，跟住个胶囊即系个太空舱弹咗个门出嚟啦。跟住你就瞓入去啦，咁当然除晒衫，因为你系 有水噶，入边有水噶系嘛？ 有嘅，咁你入 会冚盖噶， 唔使咁惊，你哋 冷静 少少先，系你冷静少少先， 生胆咁样， 系啊， 话晒越大啊， 唔使 有啲嘢越惊噶， 话晒都系你比较熟嘅日本研发啦，你唔好咁大疑心事， 打开个盖瞓咗入去， 系啦， 里边有水， 咁咧首先咧，你就将两只手咧，摆喺旁边，好似平时瞓觉咁样啦。佢就会用皮纹同埋 AI 嘅人工智能咧，知道你嘅压力皮质醇有几高。 哦， 咁咧，从而佢会第一样嘢咧，唔系冲凉先嘅 massage， 俾啲 你去得其他地方太多啦。 嗱，因为我点解咁谂咧？不无道理、啊。你听完阿 O 咁讲，我啦，我听完阿 O 咁讲咧，又瞓入去啦，跟住就 match 我皮质醇又成啦。我瞓落去嗰下。我都已經皮質醇高啦，咁樣瞓落去，仲要話要隻手放兩邊喎。 嚇唔係，我個心情又放鬆啲。 點解咧？ 因為你知道呢嚿嘢係幫助你去 放鬆嘅， 放鬆啊嘛，係啊 ，relax 噶嘛。咁你一入到去咧，佢就會播啲音樂俾你聽嘅。但係嗰啲音樂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譬如開朗聲啦，譬如你中意聽嗰啲 燒柴啊， 係啦。雖然咧就有啲違和嘅，意思係咩咧？你又被水浸住，又烧柴 啊？唔系啊， 你 OK 系嘛？ 因为咧，你有时会听到咧啲譬如你喺户外露天 海浪嗰啲， 都可能会洒一阵雨噶嘛，又有水声，或者喺嗰条河嘅旁边，咪有水声，又有烧柴声 ，BBQ 咁嘅声， 系好啦，嗱，咁啊都可以嘅，你可以挑选呢一类嘅音频或者声音去俾你拣，或者咧你瞓喺度噶嘛，躺平，跟住咧往上咧就会投影一啲嘅影像，譬如。 你中意有沙灘景咁，咪沙灘景咯。譬如你中意星空景，就可以有星空景噶啦。 咁幾好喎、 啊！你想要北極光景，因為依家 都得啊。 好多時候嗰啲療愈嘅音樂咧，佢就係不斷播住極光咯。咁文雪極光係俾人哋療愈同埋幸福感嘅。嗱，呢個都係文雪嚟嘅啫。 即係去到極光咧，我就覺得有啲頂唔到啦。 又頂到凍啦，又覺得係咪啲水？ 我沖緊涼。即系冲紧凉，除晒衫，跟住上面望到极光，即系究竟系咩嘅自然？ 赤裸裸地融合宇宙， 唔系啊！边个会去赤裸嘅地方望住个极光先得？ 唔系喎，冰岛咧，啲人都系咁噶，喺个木嗰啲放住啲Jacuzzi 嗰啲热水咧， 除晒衫咁。 系啊，喺啲玻璃屋嗰度都系咁样望住极光噶。唔好咁讲，你试一次先啦。同中意嘅人系啦， 即系题外话， 你去试下等我葡萄啦，不如 你同中意嘅人试一次先啦。 题外话呢啲咁样啊，即系叫做 佢成日中意我。我哋 唔系唔好，佢有嘅，佢有嘅，佢有嘅，有啲想法，佢有啲想法， 有啲想法。我系题外话，即系呢啲咁极端嘅气温嘅配搭咧，我都曾经经历过。咁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喺杜拜咁去拍嘢咧，好多年前咁样。咁你知杜拜热到无伦噶啦， 系啊。 咁佢可以喺一个沙漠中间起咗间酒店， 系啊。 个酒店咧当然系室内长时间恒温啦， 嗯。 跟住喺佢有个露台。咁啊，擺咗個就係Jacuzzi，你可以沖除曬衫，坐喺嗰個Jacuzzi裏邊，跟住望住啲酷熱嘅沙喺你前面飄吹嚟吹去。 咁一定要浸凍水先。 咁你覺得點啊？個感覺幾變態係咪？ 唔係，覺得呢個世界咧，即係科技厲害之外咧， 係 錢啊，真係萬能。 哦，咁係啦， 係錢嚟噶嘛。咁另一個咧就調翻轉頭啦。 特別係Dubai啦，你見佢中意起個島啊，起個島。 係啊， 係啦， 起個月球添啊，起個 係哇，嗰個月球城真係好科幻啊！月球城市真 係嗰個。 另一個咧就係又係日本啊，咁就係你可能好多朋友都去過，就係。喺北海道，咁冬天去，咁冬天去咁就凍啦，落雪啦，但你浸喺温泉咯，即係你又係可以除曬衫，明明凍噶，但你可以除曬衫，浸喺一個好暖嘅温泉水裏邊，望住出邊白蒙蒙嘅雪地嘅 羊蹄山咁樣， 係啊，即係又係呢啲咁樣咯。 嗯，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大家感受下啦。嗱，講翻呢一個 咁凍咧，北海道浸温泉我唔會過冷河嘅。 哦。 因为真系好冻， 睇睇下睇点样玩法啦。嗱，呢个咧洗澡机啊，结合咗呢个细微嘅泡沫技术嘅，咁你入到去咧就唔使用手指捽噶啦。总之佢成身都帮你洗干净晒。咁啊，头先话咧结合影像啦、音乐啦，达至身心放松嘅效果咁样。嗱，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女士咧可能就会享受自己浸浴过程会多啲，未必中意呢一部洗澡机嘅。但系男人咧其实系需要嘅。 嗯，点解咧？ 有一个研究话咧，普遍男人大概冲凉冲十分钟到嘅啫， 嗯、 我唔知道两位拍档系咪啦，有冇机会耐啲啦，定还是同我讲嘅时间好差唔多啦？ 我听好多朋友讲，佢哋出去冲凉冲好耐嘅 喎，出去冲啊，出去冲啊，但系我唔明点解要出去冲凉啊，系啊，好匪夷所思啊呢件事系咪先？ 两三个钟， 你话出去食饭我都明白，系嗰啲得意啲啦，系啊，我唔系好认识啦，嗰啲朋友，远离嗰啲朋友，我远离，你早啲识我哋啊嘛， 识嗰啲人， 系啊，你睇我哋呢啲信念又好，信仰又好，乜都好，系咪？信誉又好。 嚟嘅啫，都系 江湖传闻，你都系听翻嚟，唔好睇咁多娱乐版啦。系啊，依家啲娱乐版写埋啲乱咁写， 我俾份港文你啊嗱， 喂，都系讲冲凉， 唔系嗰个港文讲咩啊？即系唱好香港故事，好香港故事都唔系睇，有咩人睇咩嘢系咪先？好啦，嗱，讲翻呢个洗澡机咁样。喂，劲嘅地方系边度咧？就系头先话男人啱用，因为十零分钟通常男士快啊嘛，贪快。但系咧有一个研究发现咧，男士洗澡嘅部位咧其实唔全面嘅，有多位都冇捽到嘅咁样啦。即系我唔特别去讲啦， 背脊。 系类似呢啲啦， 你捽唔到嘅。其实好多时候你自己摸唔到自己背脊嘅，特别系大只嘅男人，你摸唔到自己背脊嘅。 系啊，其实 佢柔韧度唔够高。 仲有一个位咧，其实好多男人都冇洗啊，就系条颈啊，同埋颈背啊，系呢啲就系男人会忽略嘅地方。有一幅图片咧，就话男人洗澡咧，就系喺几个部位嗰度会严重啲咁样洗，洗完就觉得自己干净咗。其实唔系嘅咁样，咁可能呢部洗澡机啊帮到大家咯，咁样系啊。 啊，欧俊话讲开男人冲凉唔系冲得咁干净咧，都真系嘅。我之前咧咁一个未经做过嘅统计， 你唔好吓我啊！我以为自己冲凉冲得好干净噶， 唔干净噶。 你冲几耐先？我虽然唔系时间长， 其实大概十分钟咁样咯。 系咯，我都系十分钟。 我呢次去做咧，起晒咁捽噶。 我真係起晒咁捽噶。 你起晒咁捽，但係捽嗰個程度有幾深啊？ 嚇，係啊， 因為我曾經去過土耳其，日日做嘢啦咁樣，佢真係衝一個土耳其族， 係啊， 即係嗰啲係嗰啲好比你，即係比我嘅身形要大四五倍嗰啲， 幫你捽背脊咯。無論你衝幾多次，都會捽到咗老泥出嚟㗎。 唔 係 捽背脊啊。后面前面反完再捽、啊，全身捽晒、啊，即系当然一啲脆弱嘅地方， 佢 就唔捽啦。 系咪似系攞匙羹刮沙嗰只嚟噶啦？已经 唔系佢攞块毛巾嘅啫、啊，一块毛巾嘅啫。帮你捽完之后，你直头捽到咧吓，你啲水冲出嚟黑色嘅，唔系 啊嘛， 真系 噶。即系你已经日日冲凉，但系佢都仲可以帮你擦到咁样，即系你就知道其实你平时冲凉唔系咁干净。 系啊， 同埋你个人咧冲完之后轻咗。 系啊， 呢、這个先系重点，即系话你平时。你平时孭住几多老泥喺身？ 系啊系啊， 即系香港有芬兰肉，有冇土耳其肉？ 都话少去咯， 我唔知 啊，咁都话少去咯。 但就算系都冇嗰啲咁大只嗰啲。 系啦、 啊，但系咧，即系题外话，以前咧就听过有啲上海泡，即系有啲上海冲凉嗰啲咧， 系粗汤， 粗汤、嗯，就有一啲咧唔系好大只，但系好有力嘅师傅， 系、嗯、啊， 就系、是、帮你捽啦。 嗰啲阴力嚟噶，嗰啲师傅。 但系咧，嗰啲粗汤咧都真系整出嚟。我嗰阵时睇又系 TVB 嗰啲类似有趣新奇。发现嗰啲大事件嗰啲、嗯，即系有啲艺员试完之后咯，哇！嗰桶水咧系、要打格仔嘅，污糟到，即系意思就系、是、其实男人有阵时冲凉都唔系好干净。睇下呢一个机器帮唔帮到大家啦？因为点解咧？预计咧就会喺2025年咧，大阪嘅关西万博会嗰度正式亮相。哇！一讲万博会咧，二、十世纪少年，我即刻又喺度谂到呢一样嘢。你有冇 join 过万博会啊？其实你有啊？反而中哥 八几年，我唔记得咗八五定八六年嗰次。 哦 系去过一次， 咁二十世纪少年嘅呢啲 真系啊，八几年， 八几年就系咯，系啊，就系佢嗰阵时故事个设定啊嘛，呢、部都系我自己心目中嘅一个神作嚟嘅、小白有机会你都去打卡啦，好似好劲噶嘛， 万博会场有去过，就唔系嗰阵时嘅会场， 系、我好期待啊吓，咁睇下2025年大家有冇得轻松同埋飞下啦， 系咯，咦有机喎，2025去， 而家未有呢一个冲凉嘅器材之前，大家自己冲凉冲干净啲啦， 系啊，同埋少啲出去冲啦，我都系嗰句。 路上又将路遥漫长，结尾是在眼前。 早上七点五十四分，听过有周杰伦嘅新作品啊，《红颜如霜》。 睇翻报章咧，咁啊话到寻日嘅时间，消防救护学院啊开放日啦，咁啊个重点嗱，虽然我寻日就冇去啦，不过我以前咧都有一次咧去过佢 open day 嘅，咁佢都即系多嘢睇，第一 睇嘅，嗰啲电单车依家几型嘅，我寻日有啲朋友仔好似小白嘅身份都系啲爹哋妈咪嚟嘅，咁啊好想啲细路仔就认识纪律部队啦，或者认识呢啲制服部队 ，sorry 我讲错制服部队啦，咁啊你都知消防员救火、英勇救人呢啲就即系由细到大教科书都会教你嘅嘢 啊 嘛， 佢唔到啊，即系点可以孭住嗰个水喉跑 上去 楼嗰啲咁啊，顶唔到噶啦。 点解啊？嗰阵时应该卡死啊嘛，嗰啲 唔会啊，从来都冇。 即系类似十万火急啊嗰啲。 啊，几型啊！ 冲天救兵啊！ 我最想做 火速救兵啊！ 即系如果关于消防嘅题目咧，我最想做咩角色咧？ 带队啦，就唔使入场嘅嘛，系咪？ 喺出边， 喺出边， 带队长，带队。 方中信成日做嗰啲， 系啊， 攞住个 walkie， 但系而家入面情况点样？ 好睇啊！其实古今中外嗰啲救火电影咧，每一套我都好深刻。譬如日本方面啦，即系嗰个救火嘅漫画书啦，即系消防员的故事啦，好中意啦。跟住郭子健嘅十万火急啦，哇！我每一套 十万火急到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好睇。 系啊，好睇嘅。咁即系好多救火英雄啦，仲有好多唔同呢啲救火电影，其实好深刻嘅。 系啊，所以都带小朋友咧去了解一下，譬如消防。嘅工作啊，其實係好嘅。佢入邊咧都好大嘅環境，即係有一架模擬飛機啦。另外亦都有好多棟嘅大廈，咁佢就會按住唔同嘅時間咧，有好多唔同關於咧就救火嘅表演。其中有啲譬如最矚目嘅咧，我以前曾經睇過就係佢啲消防員點樣遊繩入去嗰啲大廈入邊啊。哇！呢啲好睇啊，即係你個視覺上面咧，你一眼望上去，哇！咁十層樓咁高，見到啲消防員。即係好似飛虎隊嗰隻 style 咁啊，彈下彈下，跟住衝入去啊，救人啊咁。呢啲咧其實係俾人哋覺得咧係有型啊，同埋真係好有英雄嘅感覺。咁呢個肯定嘅。咁但係原來即係睇翻原來消防署咧，佢哋想招募啲消防員咧，都遇到好大困難。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就是、原來體能方面。以前咧，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可能身邊都總有幾個朋友就話佢哋都好想投呢個消防員。咁佢哋就話都有好多標準嘅。咁就話可能你一跳要跳到幾高，做掌上壓幾多下，撕粒幾多下， 引體上升 啦， 最難係。 係啊，跟住又拎住啲好重嘅嘢，跟住跑上幾多樓梯啊嗰啲，咁呢啲都係辛苦。而家佢哋話到咧，原來嗰、那個唔合格嘅比率咧，其實都幾高。咁啊，变咗佢哋招聘人手方面咧，都有啲困难。 嗱，不过咁样谂，虽然咧听到啊小白哥话唔合格嘅 比率 比率比较高，但系我又觉得开心， 因为有安全系数啊， 系啊，因为佢嗰个标准 set 得高咯。咁所以变咗消防员嘅质素，咁我就会安心啦。 系啦，咁佢哋都好聪明嘅，佢哋用咗个方法就系佢哋会提供一啲叫做特别嘅课程。特別課程做咩咧？就係專幫啲人操體能。 操體能 係啊，操體能。咁啊，操體能之後咧，就可以等佢哋再投考呢一個嘅消防員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合格嘅水平。去到咧就容易啲取錄， 係咪一嚟播 Rocky 俾佢睇啊？ 應該係啊， 拉下車胎啊， 係啊，拉車胎呢啲好難忘啊， 係咁跑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佢嗰個方法咧係好嘅，但我認為咧，其實嚟緊嗰個合格比率應該會慢慢提升翻，因為香港人其實而家好注重健康。 冇錯啊，小白講得啱。譬如我去睇波咁樣啦，個個都大大隻嘅， 係 啊。 不過嗱，當然我好知道個肌耐力同埋你個身形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有啲鋼條身形，但係可能冇乜心口，冇乜手臂，但係佢好爆得嘅，或者個肌耐力好強嘅。咁呢個係另一樣嘢。 又有好多人 即係體能好同你嘅身材好係兩件事嚟 嘅，因為有啲喺 gym 度操到好 fit 啦， 係啦係啦， 你發覺冇乜力嘅， 冇气噶， 系啊， 冇气噶。 跑两步之后，喂、哎，唔得唔得，哎，你颜色好大只噶， 系、嗯、啊， 嗰啲系操翻嚟嘅，就同阿欧讲啲肌耐力咧， 就两码子嘅事， 两回事嚟。 咁当然，如果理论上如果你操得好咧，你又大只又大力嘅， 系 应该系咁嘅， 系 即系冇理由你好大只。但冇力噶， 系啊， 好古怪噶嘛！呢件事系表里好不一噶嘛，系咪先？ 如果打针咪得咯， 冇乜人打针噶你啊！ 打针谷大佢啫嘛。 阿刘书华哈密瓜仲系 少林足球嘅剧情嚟嘅啫， 整大佢咯， 整得咁容易整大嘅咩？ 好容易噶咋？ 我只眼想整大啲得唔得？ 都得噶， 我都想整靓仔啲，有冇办法 啊？得唔得噶？ 俾两年时间啦， 俾两年时间， 慢慢整， 慢慢整， 慢慢整，微调系咪？唔好讲呢啲。不过。调翻转头，大家去感受一下呢啲啦，又系啦，即系消防救人咧都系英勇嘅，咁啊，即系向一班咧即系救火英雄啊，继续咧致以 敬啊， 系致敬啊。 会上会议希望喺2024年达至最终结论。佢强调讨论能够显示出受气候变化影响嘅国家站喺同一阵线。过去一直有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加剧气候变化，但碳排放较少的贫穷国家最受影响，发达国家是否需要向贫穷国家作出赔偿？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赏赛事，并为夺冠的澳洲队颁奖。李家超其后在社交平台说，赛事成功举办，几万人欢聚一堂，证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形容香港迎来新篇章，东方之珠比从前更闪更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精彩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香港仍然是国际体育盛事之都，香港迈向复常之路有了良好势头，当局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1点，升192点。港金报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1673.88美元，卖出1674.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86，瑞士法郎0.996，加元1.351，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94，欧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荔枝角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返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就係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返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队新田围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在收费广场有坏车，龙尾就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灯位，香港仔隧道去返黄竹坑方向湾仔入口都是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返香港仔方向啦，近住资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娃径近住稳珍角对出。 咁另外喺九龙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喺顺利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苏屋村对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秀茂坪道去联德道啦，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区，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Luffy、北斗、魔手，边样最有 feel 先？ 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返腾，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用驱逐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岗陪伴我角色。 有好多虚拟手游动漫的角色出现在歌词当中，亦刺激了折骨兵很多的想象空间。他希望同样聆听的乐迷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开心纯粹的能量。作曲 Y 萧，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 萧 Edward Chen。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上班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我在每个宇宙都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财经第一线。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8:12啊，呢个时间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会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各位，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同我哋睇睇咧，上个礼拜啦，联储局议息啊，究竟个重点喺度喺边度咧？系放鹰啊，定系放鸽啦？见到美股都继续大升、啊，究竟、原因何在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联储局咧就加息75个基点啦，咁啊将个息率咧就推上咧就3.75至4厘呢一个范围嘅水平噶。咁啊好多人咧就将嗰个焦点咧就放喺咧究竟联储局咧系啊即系跟住嚟仲会加几多利息咧？咁、其实咧我觉得咧个重点咧就唔系话佢跟住嚟会加几多利息嘅，当然啊呢、个系重要嘅，亦都市场估咧就话可能会去到5厘嘅水平噶。咁其实5厘嘅相佢而家嘅4厘嘅顶位咧，咁其实真系唔系啊太远嘅啫，争1厘嘅水平嘅啫。咁如果喺12月份加一次嘅啊50个基点，然后去到明年初加多2次，每次25个基点咧，其实已经到噶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估咧就话啊，联储局嘅加息嘅周期咧，可能去到即系明年年初就已经系完成噶啦，咁样样。咁其实咧，我觉得个重点唔系话佢啊几时完成，个重点就系联储局咧啊讲到好清楚，就系咧。佢話千祈唔好估佢個息率幾時見頂，呢一句聲明我覺得反而係最重要，因為而家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咧就啊嗰、個通脹都高企啦，咁去到有8% 以上啦，8.2% 啦，咁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四咧就將會公布咧就啊呢一、這個嘅啊即係啊最新10月份嘅通脹率，咁而家市場估呢個通脹率咧就有機會咧就回落咁樣樣。我就質疑嘅，因為個見翻個油價嘅上升啊，再睇翻歐洲嗰邊嘅十月份嘅通脹率都大幅度上升啊，咁美國能唔能夠真係回落咧？咁呢個真係好令人質疑嘅。咁我哋即管再去到星期四去睇下咩環境。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整個就美國嘅呢一個。个议息会，我觉得最重要嗰句说话就系联储局建议大家就千祈唔好估个息率几时见顶，咁呢样嘢我觉得系重要嘅。 哎呀，咁但系如果睇完联储局嗰边，都要望埋英伦银行嗰边啦，嗰边又议息啊，又透露咗啲乜嘢咧，培哥？ 嗱，當日嚟講星期四咧，上個星期四咧，英倫銀行咧亦都議息啦，咁啊加咗75个基点，將個息率推升上3厘嘅水平啦。咁啊，至於英倫銀行咧個整個個焦點咧，我覺得就係英倫銀行自己話自己估計。佢個經濟，英國嘅經濟將會喺今個季度，即係第四季度就會開始進入衰退，而呢一個衰退將會一直係維持到2024年中期為止。咁即係話未來2年英國嘅經濟基本上都會係衰退啦。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試諗下有乜嘢貨幣會喺個咁長時間嘅衰退期可以上升嘅呢？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原因佢可以上升。咁所以呢個呢就俾我感覺呢就話英鎊個匯價可能跟住嚟呢都會係會受壓嘅。咁而家呢市場嘅焦點呢就集中喺呢今個月嘅17號啦，咁睇下新偉成佢嘅最新嘅即係首相新偉成政府佢嘅最新嘅財政預算案啦，咁睇下佢會公啲咩預算案出嚟。咁其實困難嘅，因為而家睇見英國嘅報章呢普遍都講呢就話佢點樣喺邊度準備去加啲乜嘢税呀，喺啲乜嘢嘅稅務優惠將會削減呀，咁即係整體上都係要加返個税去令到英國嘅庫房多返啲資金。佢基本上呢就同呢一個嘅卓惠斯嘅財政預算案呢係一個完全嘅相反嚟嘅。卓惠斯就減税，佢呢就大舉加税。咁減税就導致英國呢就當其時出現咗個債務危機啦，都好混亂啦。加税係咪真係能夠解決曬所有個問題呢？會唔會又會帶嚟另一場嘅風波呢？可能性係存在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喺去到今個即係下今個月嘅17號，睇下新偉成嘅財政預算案係點樣樣啦。唔好忘記而家英倫銀行已經估佢自己嘅經濟由今個季度起到未來2年都會衰退。喺咁嘅情況之下，仲去加税。英國經濟捱唔捱得住咧？即管睇下。 好，跟住再問埋温卓培咧，其實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咗嘅就業數字咧，係咪好差咧？咁啊，點解公布咗之後，美金啊見到咧，即係都隨即急跌喎，係嘛？ 嗱，其實個就業嘅數字咧，一啲都唔差嘅喎。嗱，如果你睇翻喺十月份嘅數字，個非農業職位咧係增加咗26.1万个嘅，冇錯，呢個26.1万个增幅咧，可以話係自2020年10月以嚟咧係最低嘅增長數字。咁啊，加上九月份加上咧就佢嗰個失業率咧。亦都喺十月份咧，由九月份嘅3.5% 咧，就上升到3.7%。咁所以單睇咁樣睇落去咧，就覺得哇，個就業數字都幾曳嚇。咁但係唔好忘記，其實咧有20万份嘅職位嘅增長以上咧，其實已經係一個良好嘅數字嚟㗎啦。咁啊，再加埋咧。 個失業率雖然話冇錯係由 3.5% 升到 3.7%， 咁即係其實當中反映咩呢？職位有所增長，失業率有所上升，即係話反映更加多嘅失業者係翻翻出嚟個勞工市場去揾工作，咁所以咧就導致嘅失業率係有所上升。咁由於而家咧每個失業人士咧所面喺佢哋面前等緊佢嘅咧係有 1.9 份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就整體上嚟講過咧，美國勞工市場其實係健康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咁點解個就業報告出咗嚟，啲人反而係會覺得又再估，就話會聯儲局有冇機會個加息週期提早見頂啊？咁樣令到個整體個美元匯價下跌。嗱，我就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就牽強嘅，因為咧。上個星期四聯儲局呢先至議息，作為聯儲局佢冇理由喺議息嘅時候佢掌握唔到星期五嘅就業報告嘅。咁所以我覺得聯儲局某程度上已經係知呢個就業數字係點樣，而喺知嘅情況之下佢都依然呢就警告大家唔好估個加息周期幾時見頂。咁即係話咩呢？咁即係話呢，其實聯儲局呢根本呢個就業報告係好係壞，我哋唔去談論，亦都唔需要去談論，因為聯儲局知道呢個就業報告之後，佢都仲係對嗰、那個加息係有決心，咁即係反映嚟講嘅話咧，這個就業報告係影響唔到聯儲局嘅、那個嗰、那個息率嘅方向，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大家即係、就是、市場以呢一個就業報告去。認為聯儲局跟住嚟個減息周期會提早完結啦、啊、等等，我覺得係有啲偏強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啦。 咁温生都講得啱，即係可能對後市都要有少少保留。不過即係市場就通常都係咁噶啦，即係消息大過一切，咁所以即係你話個浪翻出咗嚟啲油啊、啲金咧齊齊反彈啊，咁啊道指咧升401點，講緊即係上個禮拜收市啦，即係睇到個效果都出到嚟。咁不過繼續睇落去。今个礼拜仲有咩焦点呢？嗱，内地咧就会公布十月嘅进出口同埋贸易嘅盈余数字啦。至于周中咧，都有啲大事件，一次过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嗱，喺睇翻咧就今日嚟讲过咧，内地咧就将会公布个十月份嘅嗰、那个贸易啦。咁呢啲系重要嘅，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即系中国国内个内地个经济系已经转弱啦，咁啊好依赖住个出口去支撑佢嘅经济啦。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出口嘅形勢係點樣，尤其是係其他嗰啲貨幣都跌得咁緊要，個環球經濟都轉弱，咁呢個值得睇嘅。咁第二當然就係、是另一個焦點就係星期二啦，星期二咧即係聽日啦，就美國咧就美國嘅國會嘅中期選舉啦。咁而家個民調顯示咧，拜登政府咧將會輸曬參眾兩院嘅控制權嘅。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咁即係話拜登政府跟住嚟嘅施政，跟住嚟嘅兩年裏面嘅施政咧，就將會係相當之困難㗎啦。咁另外咧喺今個星期四咧，咁頭先我都提過啦，就美國將會公布個十月份嘅通脹率啦，個通脹數字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呢個數字咧係會有所回落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呢個數字係咪真係可以回落，我就質疑啦，因為我頭先講個油價已經上升咗喺個十月份，咁可能會令到個美國通脹係難於回落嘅。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 咁投資者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呢啲嘅數字嘅公布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金股汇大事件啦，唔该温生，下个礼拜再倾啦，好嘛？多谢生，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又是嚟到礼拜一，通常有啲选择嘅， 系嘛？ 俾大家拣下啦，睇下你想往上流动啊，即系做有钱人，学习有钱人有啲兴趣，定还是啊？我哋咧down to earth 一啲啊，贴地一啲，学一啲基本嘅技能，令到自己咧可以喺个工作层面嗰度可以转型啦。 Why not both？ 系咯， 两样都讲， 两样都， 我惊唔够时间， 我又要系 成為有錢人。 有啲富豪咧，亦都特登好貼地嘅、哦， 係 去學一啲嘅技能，你估佢唔到。 咁啊，不如講貼地嗰啲先啦。既然係咁噶嘛，即係富豪嘅生活，我哋禮拜一講。唔讲字啦，留翻之后先啦。 好似你话我已经过紧啦， 冇， 都 我睇晒呢啲富豪嘅生活嘅一啲习惯咧，其实同自己都几唔同啊。 嗯，冇办法适应到啊。 我想听一听，反而 我譬如第一个咯，即系呢个都系众所周知噶啦。咁多个运动项目入边乜都唔识嘅，但系最叻咧就系打咩咧？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 呢个已经系。同我哋好违背啦、哦！我冇见过小白打高尔夫球、啊、 我有识得啲朋友咧，佢哋就工作关系啊，佢唔系富豪啊，佢就好想去到同啲富豪即系有啲联系啦，就好专心去学高尔夫球，然后就去到高尔夫球场，佢哋咧就同佢哋多啲倾偈。 太迟啦！你知唔知喺未来嘅岁月最有钱嘅人系打咩啊？打机 系、哦、 真系。即系未来嘅世界都系一个数码世界， 系啊， 喺数码里边揾到啖饭食嘅人咧、啊，都会变成非常有钱嘅人。所以第时要学打机嘅。 系啊，但我几廿年前开始学打机，到而家都 系、啊、 都仲未打得爆机。 系啊，同埋、啊、电竞嘅世界咧，可能再讲求嘅年龄啊。 系啊， 即系当然你话年少已经致富嘅，咁你梗系可以学打机啦。 所以我话最聪明咪郑伊健咯。嗱呢几年佢咩都唔做，就系打机。 嗯，系啊， 打机咪劲咯，即系真系打机就好劲噶啦。 人生胜利组， 人生胜利 系人生胜利组啊吓咁啊。即系讲呢个亿万富翁最爱嘅消遣活动，第一位就系高尔夫球啦咁、样。即系睇嚟都唔想听啲贴地嘅嘢，咁我唯有讲翻啲亿万富翁啦。 冇讲贴地啊？ 点啊？ 亿万富翁讲到打高尔夫球， 系咪想连我都走埋啊？好难做啊节目。点啊？讲贴地定系讲咩啊？ 贴地。 烦啊！真系朝头早贴地定系亿万富豪啊？讲亿万富豪啦，亿万富豪啦，亿万富豪啦。好啦，嗱，第二位咧就系收藏一啲艺术品啦吓，艺术品咁样咁，点解咧？就系因为艺术品咧，除咗有收藏价值，仲有升值嘅潜力。 系啊。 咁但系呢啲唔系话人哋讲话俾你听，呢幅系蒙罗丽莎，就系蒙罗丽莎嚟噶嘛？ 系啊， 你要学噶嘛？ 系啊， 要考证噶嘛？ 系， 要去鉴证噶嘛？或者你要识得讲出嚟话啊，你睇下呢一幅咧，就系啊嚟紧喺边个拍卖会嗰度噶啦。咁你讲完出嚟，嗰嚿嘢先会成一个故事，成为一个故事。 系啊，有故事先系一件事， 系咪先？ 即系例如攞住个古玩嗱，古玩其实我讲啊，呢个世界其实好多古玩嘅。问题个古玩系咪嗰个叫做皇室嘅古玩啊？平民嘅古玩啊，有冇系曾经喺边一个朝代啊，或者边一个空间呢个时代出现过啊咁样？咁嗰个古玩咧，就咁一只古玩，如果真系好耐历史，当然系价值连城啦。但系如果咧嗰只古玩佢背后有一个故事，原来好凄美动人嘅，而你又证明到曾经有发生过呢件事嘅，咁嗰个古可能平民古玩都可以变到价值连城。 你就系话所有艺术品咧，其实唔系艺术品本身嘅价值， 系个故事啊， 系佢背后嘅故事先值钱啊嘛。所以点解成日都话嗰个艺好好衰咁讲？点解个艺术作品会值钱呢？要等个艺术家死咗先至值钱， 真系好阴公。 佢将佢自己变成一个故事。 系啊，佢仲喺度嘅时候，个故事唔够凄美嘅。 嗯， 即系越即系衰啲讲，越死得惨咧，嗰件艺术作品就越值钱。 系 呢个好残忍嘅现实嚟。 因为有个故事， 有个故事啊嘛。 啊，喂，嗱，嚟紧呢几个咧，可能咧，钟哥同埋小白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中意参与多啲啦吓。第四位咧就系、滑雪，你见啲有钱人成日都话，我去边度瑞士啊，咩去北海道、伊势谷啊，滑下雪。钟哥中唔中意滑雪啦、啊？我想问。 我从来冇滑过。 系咩？ 从来冇滑过。 旅游特辑咧 都冇。 系咩？ 都冇。 因为觉得危险啊，真 系。唔系啊，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对运动即系唔系话好著弱啊。 系。 我唯一上过瘾嘅，真系唔系讲笑，以前学打北派咧，翻筋斗嗰啲咁样。 哇！ 真 愚民其长， 喂呢度冇啊， 大师挺露两手， 亿万富豪嗰十样运动入面冇呢一样嘢， 所以咪就系话我做唔到亿万富豪。 阿钟哥准备咗手机啦，随时可以打关斗嚟噶。 Action， 所以咪做唔到富豪。 哦， 我知嗰啲真系跌落地嘅，即系 down to earth 嗰啲，打关斗咁边得？ 有趣喎，佢中意嗰啲反而，我真系 估佢唔到。 有機會去表演 下。但而家梗係唔得啦，而家幾廿歲咁樣。 有機會嘅，係啊，即係正所謂 分享啊。 劉心如話齋咩啊？年輕可以彈翻嚟啊嘛，就係靠嗰啲關鬥彈翻嚟係嘛 即係題外話，我對上一次翻筋斗都十松啲年前啦，即係都好耐啦。咁我嗰陣時翻上緊堂喺演藝讀緊碩士嘅時候，咁我哋都要讀嗰、那個。即係有啲戲曲要讀噶嘛，我記得嗰堂阿邊個添啊，阿阮兆輝啊，輝哥上嚟教咁樣，咁我揾咗個師傅翻嚟幫我哋即係喐動下咁樣啊，翻筋斗，跟住我哋嗰班幾個同學嘅啫嘛，咁跟住話阿鐘仔你仲得唔得啊？我試下咁樣， 咁梗係得啦， 即係當然有個師傅鬥住翻咗個牛空翻，嗰陣時我都四十幾歲啦，翻咗個牛空翻，跟住我女同學流出一滴眼淚，我做咩事你喊啊？哇！好感動啊！你咁大年紀做，仲翻到個筋斗， 哦，幾有趣喎！ 係啊， 係咪真係喊出嚟係嘛？ 好感動， 係啊， 幾廿歲仲翻到， 係時候係時候你都要即係十年翻一翻啊嘛！ 你知唔知翻筋斗啊？你有勇氣去到試下翻筋斗，都已經即係要拍手，因為人嘅重心越大咧，就即係越貼個地下嘅，唔似一細路仔咁彈下彈下，你仲可以夠膽喂，我將個重心轉一圈，勇氣好加， 都隔咗咁多年， 而家都得 成十年啦，真係。 快啲，你俾機會我流兩滴眼淚。 係啊，有機會啊嚇。咁啊，不過睇翻呢啲運動咧，其實有都幾危險嘅喎。即係唔知係咪億萬富豪咧都中意挑戰啲刺激嘅。 跳彈牀 都 有。 騎馬咯。 哦，騎馬。 大家都知道騎馬其實有一定嘅危險度啦。你見華仔話都試過整親啊、智齡啊嗰啲，即係基本上我哋識嗰啲演員咧，有陣時即係做親啲古裝一騎馬就話，受傷啊，要唞翻一頭半個月咁樣。 騎馬 係 一種 classic 嘅運動嚟嘅， 始終係另一種動物啊嘛。 係另一種動物啦，同埋以前嘅人用馬去到代步啊嘛，咁而家去到學習翻嘅時候，其實有一種復古啊，即係 classic 嘅味道喺入邊，所以啲人就會覺得有品味喎，所以咪成日都話咯，嗱而家我哋就要揸車出入啦，遲啲個世界啲車咧自己上去撳個掣就去目的地嘅時候咧，你揸車係變咗 classic 嘅運動，咁以後啲人咧啲富豪就可能會你做咩運動啊？我去揸車啊而家，我去揸車啊， 富豪就係咁啦，有幾架超跑。唔執，騎馬係咪先？ 係啊， 到咧個個都要冇曬油啦，地球能源方個個騎馬咧。我揸车系咪先？即系富豪仔做啲你唔做嘅嘢，所以钟哥你嗰个筋斗，我都唔识做。 你用 做 用心期待而家， 我做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韩针对美韩近期举行联合空中军演，组织进行军事应对作战。朝中社报道，北韩军方上星期三至星期六先后发射多枚导弹，模拟打击敌人基地和消灭空中目标，并施射重要弹道导弹。另外动员500架各种战机进行空军大规模全部战斗出动作战，一起应对军事作战成功达到预定目的。北韩军方批评敌人的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实际上是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公然挑衅行为，是直接对准北韩侵略性质明显的战争演习。北韩人民军的应对军事作战表明敌人的挑衅性军事妄动越猖狂，朝方的反制就更坚定越严厉，将会以持续坚决而压倒性的实际军事措施应对敌人的种种反朝战争演习。南韩一列火车脱轨，31人受伤。消防部门和铁路相关部门指，脱轨在昨晚8点53分发生。一列载有275人的京釜线列车在首尔永登浦站附近脱轨，伤者大部分都轻伤，可以自行前往医院就医，但亦有部分需要由救援车辆送往医院治疗。首尔地铁一号线都因为脱轨事故停止运行，1小时后恢复。 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一架私营航空营运的飞机坠落维多利亚湖，总理马贾利亚说机上有19人死亡。警方透露客机从达尼斯萨拉姆飞往卡盖拉省的布科巴机场，降落前受恶劣天气影响坠入机场附近的维多利亚湖，机上载有43人，包括39名乘客和4名机员，当局较早前从机上救出26人。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社交媒体 Twitter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据了解，坠毁的飞机属私营航空公司精密航空。本港昨日新增498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95宗，其余4593宗是本地个案，多1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57名患者离世。三间安老院舍同五间残疾人士陈志。三間安老院舍和五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有14名院友和2名員工確診，85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三間學校共3班需要停課7日。日經平均指數報27,371點，升17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2.57美元，賣出1672.7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47.04， 瑞士法郎 0.997， 加元 1.353， 人民幣 7.188， 英磅對美元 1.133， 歐元對美元 0.993， 歐元對美元 0.64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荔枝角道啊，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噶。咁重复多次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收费广场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隧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启德隧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区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公路近住高埗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咁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啦，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淘金墙内，已如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今次的剧集没有直接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典型的淘金场景，反而参考了东南亚地区的贫民窟、吊脚楼，再实地取景云南，务求为观众做出最有感觉的场景。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朝阿 O 讲优惠嘅时候，就讲到究竟系上流人士，又或者系基层人士过有啲咩生活唔同咧？咁、其实咧，如果系唔同嘅即系级数啊，我哋叫级数嘅一啲食肆嘅地方，佢里边嘅服务员做嘢嘅方法都唔同嘅。 哦， 即系举个例子啊，咁啊睇到网上咧有个评论，就有个关注组咧就话，喂，见到喺荃湾有一间茶餐厅，咁有个女侍应做咗个举动咧，就为之即系大家都 为之侧目， 大家有大家讲啦。 哦，咁、 就系如果喺茶餐厅见到一只老鼠，咁作为呢间茶餐厅嘅阿姐会点做啊？咁就系咧，佢哋当其时咧二话不说，攞起把扫把就打落去咯。 系啊， 咁啊处理咗佢咯。咁、但系咧，留言咧就两边啦，一边就话哇，真系好厉害， 女英雄， 手急眼快女英雄。另一边咧就话吓、喂，好核突、你喺啲顾客前面做呢个举动， 咁唔都喺啲顾客面前咩都唔做咩？咁我又咁谂。 嗱，咁但系你谂下，正话我咪话，喂，如果呢只老鼠出现喺一间高级餐厅、你估嗰个侍应会点处理啊？嗱，当然啦。好衰咁样讲，即系多数都唔啱嘅。你喺高级餐厅见到只老鼠嘅几率又会低少少啦。咁、但系都唔系冇噶嘛。 系啊。 咁我亦都曾经见过，老鼠我就冇见过，曱甴我都见过。咁、如果出现嘅时候，咁你话咗俾服务员听，佢哋会点处理啊？其实个处理方法系真系有啲唔同嘅。 系咯。 即系佢哋未必会即刻去拍，系啦，即刻手到拿来搞掂佢，唔会噶、 又冇得清走翻成间铺头，跟住喂灭水队进驻咁样唔得噶嘛？ 点样可以用一个高雅啲嘅方法去到处理咗佢咧？ 呢个我就唔知啊。咁、反而你今日想讲下，如果喺茶餐厅你见到啲阿姐咧，即系有时佢做过啲乜嘢，你觉得好劲啊？ 哦、 即系譬如话，我见到只老鼠，咪即刻处理咗佢咯。嗱、跟住你可能会有好似正话啲人讲，哇咁核突噶，人哋啲顾客，即系啲顾客见到，咁但系佢真系好快处理咗个问题。咁呢个我啊非常 欣赏，你 buy 嘅系咪？ 我 buy 到爆添。咁、因为你唔处理，你俾佢周围走，咪仲烦。 系啊， 咁呢個你可能唔知佢走咗去邊，你仲難搞啊嘛。不如即刻處理咗佢。即係當然你話係咪衛生上嘅問題，又另一樣嘢啦。咁可能之後你即刻要消毒啊，佢哋規例要做。 一定啊，其實疫情流行之後咧，有一個公眾咧，啲生意咧冇少到嘅。就係嗰啲咧清潔隊啊，即係私人嗰啲幫你消毒啊、清潔嗰啲咧隊伍啦，或者嗰啲滅蟲滅鼠嗰啲咧，哇！生意非常非常之好啊， 仍然喺度啊嘛， 系啊，嗰啲疫情啊打败咗人啊，冇打败到老鼠， 系啊， 点解？点解？ 佢哋更强横啊！ 我都讲我自己居住个区咧，其实都几夸张，即系呢个 鼠患， 鼠患真系啲网民话要报东张先可以灭鼠患，真系唔知道啊！ 而家嗰个咩潮流说话啊嘛， 系咪啊？ 报咗东张未？ 系啊，不如我直接打俾李泳儿啊，系直接打俾你咪得咯，系平时都识嘅，系啊，有乜所谓啊？帮过嚟拍一拍啊！我系苦主啊！ 佢哋而家都好忙咁样， 系好忙 啊！咁譬如另一样咧，就早几日我哋睇咗另一单新闻，又系喺茶餐厅，咁就话说咧，就系有个食客咁食一碗面。咁食到最後嘅時候咧，發覺有幾粒蚊滋喺裏邊，咁啊大件事啦！你一嚟見到你就唔食啊，但你食到差唔多完，你先見到有嘅時候，咁你就個心你就會攞亂。 其實耐唔耐之前都有啲報道咧，都會出嚟就係話可能有啲網民食食下，跟住就話見到嗰碟嘢入邊有啲乜嘢，又哇好驚啊，好驚嚇啊！咁又投訴又成都唔，其實耐唔耐有呢啲新聞喎。 咁係啊，咁跟住咧，佢當然係同嗰個收銀嗰度去話，喂有啲蚊滋喺度。 係啊， 咁跟住咧，我睇翻報道咧，嗰個服務嗰個收銀員俾咗佢乜嘢回應啊？ 係咩回應啊？ 佢就係話：咦，係、哦，就係咁樣。咦，係、哦。跟住就收錢，咁 即係都冇換翻俾佢， 因為佢食完啦嘛，亦都冇話唔收錢啊嘛，咁因為佢只不過一間茶餐廳，咁佢又冇可能話不如我請你食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咦，係喎， 你咗鐘哥，你講呢個咧，憶起我有一次食嘢嘅經驗，係隔離台嘅，唔係自己台啊，係點咧？又係食嗰啲西餐廳，咁啊前菜嗰度。叫嗰啲生蚝，蚝贵，叫嗰啲生蚝啦。隔篱嗰个台咧，啲人就系点咗生蚝，跟住举手啦，就话啊师兄，即系我心谂冇话生蚝系生噶，究竟生蚝啲出咩事咧？你未即系究竟有乜嘢需要投诉咧？即系 生蚝系食啊， 有石有壳 一盘啦，一盘生蚝咁样啊先生你叫嘅生蚝啊嗱，由左至右咁样食啦，跟住呢个就海水味浓啲咩咩介绍完啦，咁样跟住个侍应就走啦，跟住咧。两分钟唔够，那个食客即系先生就举手啦。嗨，侍应，碟生蚝咁样嘅咁样， 哦，臭咗啊？ 唔系，并不是。 冇理由有冇熟？冇理由属于唔熟噶。 系啦，因为佢生蚝， 生蚝系生啦，系咪先？ 问题出现喺边？亦都唔系只生蚝坏咗啊。即系有阵时你食，如果好识食生蚝嗰啲朋友，一食落去，哇，个口感完全都两码子嘅事咧。 系咪啲颜色问题啊？ 亦都并不是 柠檬嘅问题， 亦都并不是。好啦，开估啦吓。生蚝系生嘅，冇投诉啦，系咪先？味道冇坏，冇投诉啦，系咪先？品质冇坏，冇投诉啦。投诉就喺个蚝壳嗰度。有啲虫捐出嚟， 哎呀！ 咁但系咧，系生蚝嘅蚝壳咧，系真系粒粒突突啦， 有机会啊， 有机会，即系有啲虫噶嘛，但系嗰啲虫系海水虫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点讲咧？ 但系你食紧嘅时候，你见到有嗰啲嘢抡下抡下，你就觉得唔舒服。 系啦，但系佢作为生蚝，你话喺意大利翻嚟嘅Giotto，佢都系真系搭飞机货翻嚟，佢喺。讲意大利文嘅嗰条虫可能都系咪先？咁但系佢落到嚟佢都唔知道噶。咁嗱呢啲情况你哋即系侍应当然即刻换啦。但我就觉得啊呢几有趣，即系原来喺个蚝壳嗰度有啲虫共出嚟，亦都代表佢新鲜啦，系咪先？ 呢个都代表佢新鲜，呢个肯定啦。但系有阵时你话如果喺个蚝壳嗰度有啲譬如海水嘅虫走出嚟咧，即系你冇办法唔换啊。但第一影响食欲，第二咧就系厨师上菜之前咧。应该明知道个蚝壳系大家都知 系 有啲虫喺嗰度住嘅，人哋屋企嚟噶嘛嗰、那个，咁但系你都要帮佢搬斗整走佢屋企，你先上到碟啊。个问题就系上碟嗰下啦。 但系有阵时咧，我去食生蚝咧，都系当然分好多档次啦。但有一啲咧，佢真系会窝啲咁样上嘅，即系佢个蚝壳真系仲有好多嘢黏住喺度。 系啊，佢净系帮你开咗， 系啊， 但系佢就全部一齐跟上咯。 特别系一箱一个木箱嗰几只。牌子咧，一撬开咧，成日都系咁嘅状态。 有啲就系特登好 raw 咁上，即系佢知道有啲人就中意呢一种嘅风格。 我唔中意， 系啊，你 因 为 即系通常 你都 OK 喎、啊， 系因为通常摘咗只蚝出嚟嘅时候咧，佢俾去叫打包之前都会拆下个壳噶嘛，咁即系话佢连拆都唔拆， 系啊， 老老实实啦，即系当然系 raw 啫，但系唔使 raw 到咁啊， 即系呢个纯粹系头先阿钟哥讲嗰个一个体验啦，即系就唔系我自己嗰台嘅，反而系隔篱一啲食客咯，我几得意喎， 有时候咧一句说话咧可以化解好多嘢，亦都可以叫做即系你觉得佢悠咗一脉嘅，有一次咧，我有一間茶餐廳啊，咁啊見到有個食，即係嗰度啲，即係你知而家啲天氣乍暖還寒咁樣，咁有時候佢都仲係開緊冷氣噶嘛，即係入到嗰個茶餐廳，咁有個我坐咗喺度啦，咁我個位冇乜嘢啦，隔離台有個哥仔坐咗喺度，啱啱係嗰個冷氣口嗰個位，咁佢坐喺度咪哇好凍喎， 係， 咁佢就同阿姐講啦，阿姐喂有啲凍啊，可唔可以轉去坐嗰個位啊？咁你估下阿姐回咗佢乜嘢？我覺得係神回嚟嘅嗰句啫。 度度都凍㗎啦。 哦，唔係、哦，即係度度都凍，即係叫佢唔好坐啊。咁、就覺得好似好即係得翻嗰個客咁樣啊，好似唔係幾有禮貌。 轉頭吹過嗰邊，嗰邊凍㗎啦，咁樣啊？ 都唔係、哦。跟住後咧，佢講咗一句咧，我覺得係神回。佢話：你未食嘢，梗係凍啦。哎，我又係、哦，你未食嘢，梗係凍啦。咁即係話。你坐喺边度都冇所谓，你叫嘢食就得啦。哇，咁我真系好嘢喎！我都系神回一句说话咧，我心啊即刻笑一笑。哇，我做咗咁多年司仪咧，我都谂唔到呢一句 回。喂，唔系、啊，茶餐厅有阵时啲回得好妙嘅。 系啊， 我试过你，我真系试过，又系咁样当堂 雨塞咗啊！ 我系啊我系咁，我食呢个咩咧？番茄鸡扒饭啦，好普通啦，跟住锯开咧有雪味嘅，咁块鸡扒煮得唔熟啦， 唔熟啦。 哦，那個阿姐同我讲咧，话你多啲嚟啊，熟噶啦，嚟啊，帮你换个碟啦，靓仔，咁都得，你系咪劲啊？即系同你嗰个可以比美啊，比美到你头先嗰个 未食嘢梗系冻啦， 系啊，你多啲嚟就熟噶啦，我都知道，但系你第一次已经比生嘅鸡扒我。我仲要多啲嚟， 所以佢系咩？呢度你系生客， 呢个系咩理论咧？ 嚟个 get， 唔系我已经好稳阵噶啦。有阵时候去啲唔熟嘅茶餐厅，我真系求其叫呢啲鸡扒饭，谂住实冇死啦，系咪先？即系咩黑椒鸡扒饭、咖喱鸡扒饭啊？即系我觉得鸡扒咧难食极咧，系好有谱嘅。 通常喺茶餐厅食呢啲叫做肉 稳阵嘢、 肉类啊，即系扒类啊、肉类嘅嘢。 我拣好稳阵噶啦，鸡扒真系。 通常喺茶餐厅叫咧，佢系通常系煮过浓多过。唔熟噶嘛，多数煮过龙，你觉得佢硬嘅啫， 我有佢啊，硬，系竟然唔熟喎，有趣啦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啲有得意嘅经历。 系啊，但系即系作为你任何类型嘅餐厅，我觉得啲服务员嘅时候，一啲嘅说话或者啲嘅行为咧，咁其实系帮到件事，即系处理咗，仲会系令到你觉得咧，即系会心微笑嘅。 嗯。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就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只重要学悔过。我继续渴望同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浪荡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雪肌挡碍，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于歌舞作案，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配地与天。再生。 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见飞的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见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最近留意新聞都話到每一日嘅確診數字又有幾多啊？咁啊，聽落去嘅時候咧，都成日提住自己，記住咧都係注重衞生同埋戴好口罩。雖然冇話即刻咧就去翻疫情之前嘅生活，但係開心過日子我哋都要有嘅。政府咧都好叻住噶，因為實施咗好多唔同咧就係適時嘅措施。咁啊，其中一樣梗係咧就仍然叫我哋會度下體温啊，注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發燒嘅時候就會叫你做檢測。啊，撞啱東南亞嘅福建人，佢哋發燒唔知道應該點樣講咧，想唔想知？百元號轉頭話你知。就冇人想嘅，不过如果个头啊轻轻地、重重地，有阵时 check 下就真系自己都会安心啲嘅。发烧嘅福建话就叫做发烧，发烧。去睇医生啊，除咗咧就系讲自己发烧之外，仲有一句成日都会讲嘅，就话自己周身都唔聚财。医生咧就一定要学到呢一句啊，万一撞正嘅病人真系福建人，佢就可以同你讲唔在暗抓。唔就系硬抓，身体热热地，但系就净系得头晕头痛，又冇发烧，可能佢会同你讲头显头显，哎呀，真系个头有啲赤赤地咁样。啊，对住唔同语言嘅人咧，都可以顺利检查身体非常健康，学识多几句外语啊，面对住病毒，我哋都冇有怕啦。 有兩分零鐘時間就到九點鐘啦，講啲輕鬆啲嘅嘢啦。咁啊，早兩日睇咗呢個《南兒當入樽》嚇嘅 卡通 片版，個 teaser 已經好熱血啦。咁當然咧喺日本方面咧，哦啲網民咧。都幾大嘅一個叫潑冷水嘅聲音，我幾估唔到喎，因為咧我身邊都有啲籃球 group 噶嘛，咁大家有瘋傳啦，我估即係鐘哥同埋小白都有睇過呢條片，我見啊小白都有 po 喺自己 睇咗啦， 自己嘅錄。咁嗱，首先個畫風，我覺得其實個質感咧幾井上雄彦，同埋即係嗰個感覺係。个漫画风几浓烈噶嘛，即系你睇 trailer 嘅时候，我几中意。 工程闪身嗰下其实都好靓啊。 唔系，即系可能大家觉得个时代感啊，或者个真实感唔强啊，因为大家睇呢啲动画电影咧，成日想好似真人咁啊，即系你譬如望住个樱木花道咧，基本上毛孔都可以睇得到。即系依家系可以画到好仔细噶嘛，因为如果用电脑嚟画， 但 会 唔会有啲人佢哋就系会觉得同以前大家细个睇嗰个入樽嗰一种嘅画漫画方式，因为而家用咗好多电脑嘛，咁以前嘅年代真系冇咁用咁多电脑，系真系画一个我哋叫做旧版派嘅一个漫画风格啊嘛，而家其实佢系做得太靓，有啲人就会觉得佢做得太靓，会唔会好似少咗？入樽嗰種嘅風格， 你唔畫得佢靚啲，你又可能吸引唔到新嘅客。 啊、 你畫得舊啲，舊嘅客中意，但係新嘅客 又唔中意。 係 啊，因為同埋個故事咧，暫時係睇到個 teaser 啦。咁就大家以為咧係打翻最後嗰場 三和工業啊嘛， 係啦。但係點不知咧有機會，有機會嚇，唔係 啊，有機會唔係，只係咧將一啲咧。故事嘅短篇穿插翻出嚟、 啊， 譬如会煲大即系工程良田啊等等啦、 啊，系啊， 即系因为一个短篇， 唔知噶呢、這个唔知嘅， 系啦系啦，究竟件事会点去叫诠释咧？同埋第二啦，嗱故事都唔讲啦，跟住咧新嗰啲声优咧，哇日本嘅网民咧好反感、啊，即系点解唔用翻当年原汁原味嘅嗰啲声优去做翻呢？如果真系有啲声优系，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啊！较早前咧，九龙啊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沙环警署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咁啊，仍然塞车啦，龙尾塞到葵涌道近住马嘉利医院。呈祥道都受到影响嘅，去荃湾方向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因为受到荔枝角道近住长沙环警署对开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葵涌道去九龙方向咧，龙尾排到马嘉利医院，呈祥道去荃湾就塞到去北假山花园附近嘅。而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喺收费广场对开都有个事故嘅，咁就系有坏车啦，坏车走咗噶啦，而家只系繁忙啲嘅啫。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几好嘅，系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就多车啲。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落去湾仔之路都系分别多车，龙尾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好多车啊，龙尾分别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过咗汇景花园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龙尾近住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就车龙比较长啦，去到碧桃花园附近。将军澳隧道现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都系多车啦，龙尾单车馆公园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西区嘅薄扶林道中环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多车嘅，龙尾到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咧，就而家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行车缓慢。咁啊，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啦，同埋新墟市中心段咧，都系分别多车噶。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至到沙田马场段仲系繁忙，而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新城广场一带咧，都系多车嘅。仲有就系呢个屯门嘅龙富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门路交界，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二五二六六三六六。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已故嘅音乐人 Juice WRLD 再加埋咧，好精彩，成粒住一个棉花糖咧，个头嘅 Marshmallow 啊，呢个礼拜先入榜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Bye Bye。 All right, Mellow made it right. Bye bye, bye bye. Oh my.And why? Mellow made it right. Hit her with a bye bye, bye bye. You're out, you're mine. I'm out of. You're out of line. Stays dark outside, even when it's daytime. Lik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See you later. Girl,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Yeah, I need a favor. Turn yourself back to a demon. I'm a demon slayer. Hell proof to the core. Take me to your lair. 近排咧有一位嘅即系 rapper 咧 ，Take Off 嚟自 Migos 嘅朋友都因为枪击嘅事件而离开人世，其实 Juice WRLD 都系啊吓 ，Marshmallow 同佢有合作 ，Bye Bye 呢个礼拜先入榜占第十位啊。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上个礼拜五啦，美股收市咧都有得升嘅，道指升咧40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2点啊，全个礼拜计咧，道指咧系要跌嘅，结束咧四个礼拜嘅升势啦。咁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升341点咁啊，大型嘅一啲本地嘅蓝筹股咧都有升势啊，咁睇下今日咧港股咧可唔可以再下一成啦？咁啊，自从咧企稳咗16000点楼上有冇机会咧？望住下一个指标啊，即系16500点进发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今日邀请到阿蔡姨姨啊，喺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有关于阅读啊或者书本上边嘅一啲嘅亲子乐啊。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你喺即系叫做培养亲子阅读方面啊，非常之耍家啦。咁啊，所以都希望你可以咧，即系藉住亲子百分百入边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啦。首先咧，都想知道咧，小朋友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嘅，可能有啲系。开朗啦，有啲又沉默，有啲好好动啊，有啲就思考型嘅，唔同嘅性格嘅小朋友咧，我哋如果想去提供一啲培养佢阅读嘅书籍啊、兴趣各方面，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啦？例如小朋友好开朗、好好动，咁但系佢未必咧真系代表佢好中意睇书嘅，咁但系我就想佢真系哇文武全才啦，有冇啲书型即系书种嘅类别啊，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培养一下呢一方面嘅兴趣咧？ 哇！小爸，你呢个问题咧问得真系相当，即系我觉得今日我哋讨论呢一件事系非常之即系好好 好有共鸣啊。因为点解咧？我哋每一日咧去即系翻学啦，去同啲小朋友接触啦，都会喺一个班房或者一个群组里边咧，就发现咧每一个细路仔咧都有佢个天生嘅性格特质嘅。 嗯嗯。 啊，有啲好开朗、啊。有啲咧就啊比较即系思考型嘅静啲嘅观察嘅望下你想点嘅、 嗯， 有一啲就坐唔定嘅，系啦，成日都会喐嚟喐去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有啲家长咧就喺唔同嘅小朋友嘅性格，就算我有两个小朋友或者三个小朋友啦，其实各自都有唔同性格嘅，因为佢哋真系天生每一个小朋友都系独特噶嘛。咁、啊、于是咧喺培养佢哋睇书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伤脑筋噶，因为一本书系咪真系适合唔同嘅性格咧，又未必、哦。但系咧每一本书咧，其实佢哋嗰个种类咧都有好多嘅。嗱、 嗯， 有一啲书咧，其实你系要观察嘅，佢图画好多，佢叫你去揾一啲嘢嘅，好似一啲专注力咁样嘅。咁咧佢嗰种嘅图书咧，就系每一页咧都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咧就吸引小朋友去揾啦。嗱，咁呢一类嘅书，通常咧家长就认为咧，我个小朋友啊揾得好快噶，佢啊非常之主动嘅，咁啊呢本书就应该好啱佢啦。嗱，冇错，真系好啱佢。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一揾到，佢仲想唔想睇啊？ 嗯，未必想咯， 系啊， 太容易得到啊， 系啦，咁佢觉得自己好叻啊嘛，咁于是咧佢就永远咧都系只系中意睇，因为佢觉得叻，佢揾到，于是佢就成日去睇呢一类型嘅书咯。咁、 嗯、 家长就会发觉啊，慢慢小朋友长大咯，咦，点解老师话佢咧好似写作啊，或者系喺文字嗰个认知嗰度咧比较慢啲咧？ 嗯， 嗱，咁因为咧。佢覺得佢睇嘅圖畫或者佢睇嘅好密集嗰啲圖畫，佢揾到一啲嘢之後咧，佢就冇再去延伸啦。咁一啲好活潑啊、好好動啊、好開朗嘅細路仔咧，係咪應該要靜下嚟去思考一下，跟住呢一個故事裏面發生嘅劇情裏面應該點樣咧去學習主角去？经历呢一个嘅成败啊，或者经历呢一个嘅历险嘅过程咧，去能够咧克服到一啲嘅困难啊。咁、 哦、 呢个系咪应该要需要静静思考？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咁所以小白你头先提出呢个问题咧，我就真系好希望家长咧，第一唔好咁快去标签细路仔嘅性格先。 系， 因为可能佢对于玩呢一样嘢佢好好动，但系佢对于另一样嘢咧，佢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嘅。 嗯。 佢咧，如果你真係鼓励下佢，佢去跑步啊，去同别人去玩呢个球类活动啊，佢又愿意同人哋合作㗎喎、哦。咁、 嗯、 所以咧，我哋点样去透过一啲嘅书本里面嘅故事内容咧，去配合我哋嘅小朋友嘅性格特质、 哦。 所以第一样嘢，我觉得大家要观察。 是要观察。咁譬如真係开朗嘅小朋友，咁我系咪即係照返蔡依依所讲嘅时候呢，我要搵返一啲即係投其所好啊，即係睇完会令到佢有共鸣嘅书咁样呢。 如果你投其所好呢，起码你知道佢喜欢啲乜嘢。然后透过呢一本麻好多图画好多意象嘅图书，再抽丝剥茧同小朋友同你嘅仔女去倾下。你揾到嘅有啲图画里面呢可能係一个城市，喺城市里面呢你要揾一隻猫，呢、 嗯、 一隻猫其实呢係佢迷失咗路啦，咁咁、那个故事嗰、那个本书里面呢，一个角落头里面呢就话啦，小朋友你有冇见到隻猫啊，呢一隻猫好寂寞喎、啊、你会点啊，咁咁佢就会揾隻猫，咁、 嗯、 有啲小朋友冇乜耐性揾到隻猫，我揾到啦完走，但係呢如果我做家，我而家引导啲细路仔咧，就系、是、我要令到啲小朋友再去专注究竟呢一只猫系点啦，佢、 嗯、 做咩嘢事会迷失咧？咁你开始同佢讨论啊，同佢倾啦，叫聊书啦。嗱，我都要讲翻咧，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咧，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嘅。可能咧，有啲小朋友喺幼儿期，佢平日爸爸妈妈同佢读书读得好多、 嗯嗯， 通常都会好容易指导呢、这个系咩啊，嗰、那个系咩咧？即系零至三岁咧，你就唔需要咁快去延伸到咁复杂，因为佢唔明啊嘛。但系三岁以上啦，幼稚园啦，吓、啊，即系初小嗰阵时啦，就可以多啲，即系多啲简单啲讲下，人物啦，事情啦，经过啦，地点啦，即系每一样嘢慢慢同佢倾。再小学嘅阶段啦，六至九咁开始就深入啦。好啦。我哋讲返个性格咯，其实当你用呢一个形式去同一个小朋友阅读嘅时候呢，你慢慢就会睇到佢嘅性格啦。 咁咧，我哋就會慢慢去培育佢啦。誒，發覺你唔同佢傾過，你唔知嘅。 哦， 你傾曬之後，你咪知道哦，原來你嘅小朋友係比較專注喺思考 嘅 噃。 係，咁我都可以咁理解喎。其實一本書咧，即係我哋揾到唔同性格嘅小朋友，我哋亦都可以俾唔同嘅書，即係開始培養佢閱讀嗰樣嘢嘅時候，亦都可以喺佢睇書嘅過程入邊咧，去到揾到。原本是譬如一个很开朗的小朋友的，原来我们是很活泼很好动的，我们找到他原来他有文静的一面，因为他在书本上面呢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另外一种的生活的空间、啊、生活的模式，他就可以一看书的时候他就可以沉静回过人。如果是一个小朋友他很思考型的，你再找一些书配合他的，你可以在个书本上面培养到他，譬如会不会是培养到他好动，那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书是这样的，那就是可以令到他呢在个书本上面衍生他、其他更加正向的思维和性格。 都是啊，嗱，头先你讲呢，如果我遇到一个沉默的小孩，他比较被动的，好多时候佢观察咗好耐，佢先至行去做一件事嘅。佢、真係未必会係咁主动㗎喎、哦。咁好啦，喺书里面呢，我哋又会见到有啲角色呢好似佢一样嘅。但係呢呢本书里面嘅角色呢，佢肯去尝试。佢成日讲一个正面嘅信息，就係、我肯去尝试。 就係、嗰个主角可能小勇者嚟嘅，跟住佢就不断去试呀，用好多唔同方法解难呀、挑战呀，终于就打低咗个恶魔。咁可能一个好文静嘅小朋友睇完之后呢，佢喺現實世界上面，佢都用咗呢一種嘅模式去嘗試好多嘢喎。 係啊，因為佢會感受到嗱，小白，我哋有時睇電影咧、啊，我哋都好想自己成為超人噶嘛。 係啊，係啊， 係嘛？咁呢個係咪就係嗰個超人嗰個正義感，或者咧嗰、那個好有好開朗活潑嘅一個幽默嘅風趣嗰、那個speaker， 即係嗰啲講者咁樣啦。係啦、啊，咁可能喺佢嘅時候，我就會羨慕啦。啊，點解啲人講笑話咁好笑㗎咁樣？咁、你就會諗下啊，不如我去睇下一啲幽默嘅書。咁然後有時有啲細路仔咧好得意嘅，佢自己本身咧個人咧好沉寂嘅，但係佢講一句好普通嘅笑話咧，即係我哋叫爛 get 係嘛？ 係啊，佢哋都會係啊，笑到 笑到全班碌咗落地。但係佢平日好正經嘅喎，佢又唔係嗰啲咧，即係多嘴怪嚟嘅喎，咁樣。咁所以咧，調翻轉咧，我又講翻俾你聽啦。我見到有一個好多嘴嘅細路仔咧，咁佢咧又係調翻轉就係、佢發覺咧，點解佢咁多嘢講咧，冇人肯聽嘅？ 因為佢平時已經講太多，啲嘢都已經爛曬。 系啦，即系佢唔够重点啊！ 系 佢只系系咁喺度执人哋口水尾咁喺度讲，但系佢冇重点。咁、呢个小朋友咧，我就静静地同佢讲啦，我话其实咧有好多故事咧，里边嘅内容好丰富噶、不如咧你试下讲故事俾人哋听啦、 啊。 嗱、咁个细路仔咧，佢本来真系嗱，呢个小朋友真系好唔专注。个妈妈好多谢我，因为我咧同佢讲完之后咧，佢即刻咧。佢發覺原來可以讀古仔喎，咁佢咧一讀個古仔嘅時候，佢發覺咧原來我有好多詞彙我可以用嘅，有好啲情景可以用嘅。咁呢個小學三四年班嗰啲咪最多嘢講啊嘛。咁、佢之後咧就會發覺，咦，媽媽就話俾我聽，佢多睇咗一啲文字書啦。 咁啊好啦，即係可以咧今日同彩姨就傾住咁多先啦，因為都可以喺入面聽得到咧，喺、整個嘅俾小朋友閱讀嘅時候啦，家長識得揀一啲好嘅書啦，揀一啲啱類別嘅書啦，然後等小朋友咧可以喺睇书嘅过程入边咧，就衍生出一啲譬如正向嘅行为啊，正向嘅性格啊，咁肯定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迟啲会继续有机会嘅话，都希望蔡姨姨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关于譬如一啲阅读嘅技巧啊，阅读嘅方法啊，点样可以更加培养出咧就系亲子一齐阅读啊，亲子共读嘅一啲好处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唔该晒，拜拜。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你留原地，总会有危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看尽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总算是真正变大个。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先，别怪我，于是人叫运气失去。 连亦要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这地球这亦流连颤抖，不舍你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谈笑面对但记住争气。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将我双下颠倒变只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弱太久，条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求鞋然后也得空，即使痛楚明白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多不过同承受苦之旅挽手，是破败到底令我不设计，令我学到来即使也 动物的眼睛和我们有很大分别，部分动物的眼睛看的东西是黑白色，又或者弧度不一样，甚至乎变成广角的效果。其实除了动物之外，我不知道你自己又知不知道我们的眼睛和动物又有什么分别呢？先讲一下青蛙，青蛙有一对凸起的大眼睛，对于运动当中移动的物体来说，它们可以说看得相当之清楚，但是物体一旦静止，它就好像视力大减，喂，好像看不清楚。而青蛙的眼睛有四种不同的感觉细胞，分别负责就是辨别不同类型的事物。青蛙看东西的时候会先显示出四种不同的感光底片，跟着就会有四张图像重叠在一起，得到透明而且立体感的图像。例如一旦有只乌蝇之类的小昆虫在眼前飞过，立刻就会被青蛙辨认得到，并且吐出致命的舌头去将猎物捉住。好了，讲完另外一只，它是一只的蟹，蟹有一对非常独特敏锐的复眼，眼球能够转动180度，而螃蟹的眼睛最得意的地方就是它眼珠下面是连接着一根的眼柄，这个人类肯定是没有的，它能够伸出又能够弹入，控制自如。如果整坏了其中一只眼波的话，那么眼柄就能够生出一只新的眼球出来顶替的，这个在动物界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如果它的眼柄都被人就是切断了的话，它亦都能够在眼窝里面生出非常有用的触角以弥补缺眼的不足的。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又说唱在这里，早晨啊唱。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一的晚上，不知道有什么好节目呢？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认识人大政协，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我哋咧会介绍啦，今集会介绍下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另外啦，亦都會繼續請嚟嘉賓啦。咁第一位咧就係前政務司司長，而家咧亦都係全國政協常委啊，唐英年啊，佢會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喺國家經濟發展上面發揮咗啲所謂嘅雙重積極作用，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全國政協委員啊，陳仲理啊。佢會上嚟節目咧，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去推動青年國民教育同埋國民身份認同上面就下啲咩功夫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七點半鐘嘅認識人大政協啦，跟住又有咩節目呢？ 咁去到夜晚11:30啊，有呢個紀錄片《救 B 大作戰》，咁 B 咧係 B E E 蜜蜂個 B 啊，咁啊。一連兩集啊，會講乜嘢咧？咁啊，一講起蜜蜂咧，我哋都淨係諗起佢哋傳播花粉啊嘛。 蜜糖同埋蜜糖， 冇錯啦。咁啊，呢個傳播花粉同埋蜜糖咧，即係聽落咧，就係呢個蜜蜂嘅天性嚟啊嘛。咁啊，但係原來咧，蜜蜂咧，佢哋最呢個過去呢十年啊，面對咗個生存危機啊。 嗯， 有成咧46%嗰啲蜜蜂品種咧，全世界啊，都錄到佢哋嘅數量下跌。 哇！ 咁啊，提起真係。咁蜜蜂咧傳播下花粉，同埋我最多冇蜜糖食嘅啫。咁其實關我咩事咧？咁原來好緊要嘅喎，喺人類糧食裏面咧有1/3都係靠蜜蜂去傳播花粉咧去提供嘅，即係嗰啲蔬菜啊、生果啊等等。 即係可能芥蘭其實都係靠佢傳播嘅。 冇錯，咁咧如果啲蜜蜂真係絕種嘅話咧，我哋有1/3。嘅呢啲蔬菜咧，或者生果咧，都冇得食嘅，所以咧對人類影響好嚴重嘅。咁啊，呢個節目講乜咧？就係、是、有一位啊，係英國嘅農夫啊 ，Jimmy， 咁咧佢亦都係昆蟲學嘅一位學者嚟嘅。佢就希望咧，用一年嘅時間去力挽狂瀾啊。咁佢就揾咗好多城市耕種嘅農夫啊，市政府嘅規劃人員同埋普通街坊居民啊，一齊去做一啲行動去拯救呢啲蜜蜂嘅。咁啊～一連兩集，大家睇下佢呢個實驗成唔成功啦 嚇！哦，睇下佢嗰個行動係啲咩行動啊，可以拯救到蜜蜂。我睇過以前有啲嘅紀錄片啦，都話到其實蜜蜂個工作咧，就頭先我唱到話咧，全部花粉啊咁樣各樣嘢。但係原來我哋人類咧係 cover 唔到蜜蜂個工作，即係我哋可能都會攞啲飛機啊幫下手傳播花粉得唔得？得，不過所消耗高嘅金錢咧係天文數字，同埋我哋做唔到蜜蜂咁細緻嘅。咁所以蜜蜂咧，我哋睇完呢個節目咧，就一路學習埋點樣好好地愛惜佢哋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昌，拜拜。 唔該曬。 好睇埋啊！天氣方面啊，今日大致多雲啊，早上咧有一兩陣嘅雨啦，日間部分時間都係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緩嘅東北風啦，咁啊。展望咧，未来数日咧，渐渐转为天晴啊，咁啊，日间咧气温都会回升。不过今晚好似话都有啲月亮睇啊吓，咁头先我哋都有上网睇过咧，又话唔知又话几多年一次嗰啲血月啊， 我成日都唔信呢一 十一月八号啊， 11月8日，今日7日啫， 今日7日， 系啊，咁啊，睇下听日有冇机会天色转为明朗，又可以睇下啦。不过喺外国人嘅想法入边咧。啲 Buddy Moon 咧， 就血月就代表有啲不祥， 唔係太好啦。 佢哋嘅文化習俗， 你講11月8日，今日凌晨12點咪11月8日咯， 係啊， 聽日11月8日， 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听日起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机场入境检测站等免费核酸检测样本采集程序，将更改为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取代现时的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不明白政府為何在這個階段作出改變。有外國研究指咽喉拭子樣本敏感度較合併拭子少1/3。梁子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動用大量資源做檢測亦令檢測人士不便，但卻用較低敏感度方式是與公共衛生原意相反。 但他说现时不太担心输入个案，因为输入个案占整体个案仍然少于 10%，认为既然已经免除酒店检疫，亦应该减省任何令旅客却步的事，否则是白做。他认为本港已经踏上复常路，可以做少的检测，只用作保障高危群组，或者当医疗系统有压力，才在特定有传播风险地方进行核酸检测。海关在葵涌货柜码头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往内地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电子产品、固体废料和受管制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共大约3亿。海关说以检获走私货物的市值计算，是今年破获的最大宗海路走私案件。行动在上星期三进行，跟进调查后，海关拘捕两名怀疑涉案的男女，并扣查10个涉案的货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496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535宗确诊和4961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占最多的2106宗，其中广州占1971宗，内蒙古1033宗，新疆615宗。內地累計264123宗確診，5226名患者死亡，超過252200人康復出院。南韓總統尹錫月就首爾梨泰院人踩人致命事故向全國民眾道歉，表明會徹查這宗悲劇並追究責任。尹錫月同政府官员召开会议时提到，自己不敢同失去儿女的父母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应该保障人民生命的总统，他感到悲痛，心情很沉重，他向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承担悲伤的国民表示歉意。尹錫月说，为了保障人民安全，当局需要在警方防范风险和预防意外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他確保會徹查悲劇的真相，並以透明方式向公眾交代。人踩人事故發生在上月29日，造成156人死亡。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尹錫月首次向國民正式道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0点，升108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4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3.2，腾讯最新是242元，升了3.4；阿里巴巴68.1，跌8；美团是150元，升了5毫；友邦保险66.05，升5毫；京东集团173.3，升6；药明生物43.35，冇升跌。中国平安35.25，升6毫；比亚迪股份194.1，跌2.9；汇控43.1，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12，瑞士法郎0.997，加元1.354，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93。澳元兑美元0.6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4点，升294点。港金报15,6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89美元，卖出1,67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讲到咧，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喺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啊，影响到咧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咧，现时系慢车嘅，因为咧受到干诺道西天桥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去到西区海底隧道嘅出口附近咧，都系慢车。而坚拿道天桥南行线去跑马地方向，之前近住洛克道对开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噶，咁所以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北角线就塞车啦。龙尾去到下角道嘅内告士打道中环方向都系受到影响啦。九龙方面咧，荔枝角道去旺角喺长沙环警署对开就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而家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附近嘅。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蝴蝶谷道下行近住荔枝角道长沙环道交界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乜挤塞，系跑马地北角线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龙尾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交通回复畅顺嘅，大老山隧道仲系多车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其他路面嘅交通。九龙区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码头段就较为多车。而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啦，龙尾近马场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Purple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秋瑾，你敢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是为了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返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风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来到历史上的今天，一个国家对于国际体育领域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竞技体育水平方面，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亦都是十分之重要。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啱唔啱啊？喺一啲电视剧嘅情节，有时候见到两个人闹交，发生冲突。主角通常都会正义上身，走埋去试图阻止问题恶化。其中一个闹交嘅人就会话啦：系咪想做嫁娘啊？嫁娘正面嘅感觉就系和事佬，反面就系好管闲事，明明唔关你事，但系帮手阻止。不过通常做嫁娘之前，会唔会了解清楚问题所在先参与呢？如果唔知来龙去脉，帮边个先啱呢？所以通常做嫁娘都会有一句指定台词，有啲乜嘢唔啱讲到啱。呢句一出，包保唔会撞板，因为无论对住边一边，咁讲必定啱。呢句说话好似好有道理，大家有矛盾，唔啱讲到啱。既然大家都啱，咁就冇事啦。但是如果再想清楚，不啱讲到啱，即是首先说对方是不啱，只不过我们利用说话的技巧，将一些不啱的事讲到啱为止。通常争执的开始，就是最初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啱，所以先拗起上来。那又怎可以将不啱都可以变成啱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啱和不啱。啱的定义很简单，我觉得对，是正义的一方就是啱。如果不是这个标准就是不啱。但是个个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准则放在自己身上，我的标准就是啱，和自己的标准不配合就是不啱。如果对自己的标准是肯定的话，冇理由可以将你认为唔啱嘅嘢讲到变成啱。如果可以将唔啱嘅嘢讲下讲下就变成啱，咁即係原本自己嘅标准都唔係捉得咁实啦。既然係咁，最初点解要同人哋发生拗叫呢？还是係我哋每个人嘅标准其实都冇一个绝对答案，即係冇所谓嘅绝对嘅啱或者绝对嘅唔啱。当可以到达某一点，自己的标准都可以左右摇摆一下，不啱可以变成啱。那这一点又是用什么来定义呢？真是因人而异。可能有些人是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觉得人和人相处永远都有一种妥协的艺术。还是这个标准是建基在自己的利益上边，只要我有利益，不啱都可以变成啱。发生拗叫的双方，只要有利益，不啱可以讲到啱。你可能会话，咁做嫁娘嗰个有啲乜嘢利益啊？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放咗喺另外两个人身上。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利益，将两个人的啱讲到不啱，或者将他们的不啱讲到啱，还不是你叻晒？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整完出嚟之后，其实你放喺碟上面，咕噜一声咁啊，啊又几香口喎、啊，亦、都即系勉强咗咧，就系、是、你逐个逐个蛋壳咧，慢慢搣嗰个嘅步骤，因为都懒啊，唉，都系心急噶啦。 你过一过冷水，你咪可以搣个壳咯。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你谂下，我连呢下都懒。 嗯、 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食鸡蛋又食得好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霎蛋嘅过程有冇发现咧？可能有啲朋友霎蛋嗰个嘅习惯咧，就系、是、啊个水滚啦，跟住就放个鸡蛋入去啦。有啲咧就中意咧系用其他方法嘅。嗱，我哋先讲咗咧个水滚，然后就放个鸡蛋入去，跟住咧可能跟住咧就冚盖。又焗佢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你霎嘅鸡蛋出嚟，好多时你都会发现咧个蛋黄吓呈现一个咧就系好似有少少绿色嘅，就唔系话真系变咗做纯黄色嘅蛋黄，系啊，会偏绿咗少少啊。佢都系黄嘅，但系你发觉啊，硬系侧边好似有啲暗绿啊咁样嘅颜色嘅。咁、其实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嘅温度啊，令到佢喺呢个加热嘅过程入边咧，产生咗咧就系叫做一种叫做硫化铁。咁、其实佢咧就同即系当然你话食咗落去有冇事咧？咁我哋梗系食落去梗系冇事啦。 硫嘅 系啦，咁但系 冇嘢， 咁硫嘅冇事嘅。 咁但系如果你话灰绿色嗰啲位置咧，嗰个薄层咧，其实喺佢加热嘅时候嗱，蛋白之中入边嘅蛋白质咧，其实咧亦都含有一种咧叫做硫化氨基酸，咁佢咧就有机会咧嗱会变成呢个硫化物嘅，咁亦都系硫化物咧就会变成硫化氢，硫化氢就会中毒啦。咁当然讲个中毒蛋唔使惊，食鸡蛋就冇事嘅。咁但系你话要中毒咧，就嗰啲好高浓度嘅时候咧，先至会有嘅。咁我哋呢啲鸡蛋其实咧都系当然系完全安心食用啦。不过我哋煮嘅时候，如果变咗做绿色咧，喺嗰个外观上咧，我哋就觉得啊，蛋黄啊明明系黄色噶，点解会变咗做绿色？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食起上我觉得冇咁开心啫，纯粹系呢个问题。 但系而家唔同嘅蛋咧，其实个蛋黄嘅颜色都唔同啊，真的 啊有机会系噶， 有啲系红色啦， 系啊系啊， 红得嚟偏橙 系啦。咁佢有唔同品种咧，其实亦都系一样啦。即系正如鸡蛋，有啲都系纯白色嘅鸡蛋，有啲啡蛋咁样。 知唔知我点样去界定嗰啲鸡蛋嘅颜色啊？ 系点样？ 其实唔同价钱就即系佢越红咧就越贵嘅， 系 即系有啲贵。 同啲明星一樣，越紅啊 就越貴啦、 啊，真 係。係啊，咁啊雞蛋咧，而家就唔使逐隻逐隻照啦。咁啊，係啊，以前細個我都有幫我媽照噶。 呢個多餘嘅， 逐隻逐隻照。 有幾多個人真係知道點樣照啊？ 嚇、啊，望到佢咩 有幾多人真係知道點樣照、啊？ 紅紅地啊！入面冇雜質啊，咁樣咯。 係啊， 我細個我媽咁啊，咁樣教我㗎。 即 係 個個去買去生果鋪買生果咧，都中意攞上手摸下。 係啊，啊最後屘其實個個都買曬。 有時 你咪真係識睇㗎。 啲阿公阿婆買雞啊，吹下個雞 味 啊，係咪真係識㗎？我心諗。 而家就已經唔得啦。 而家唔得啦， 同埋而家都好少活雞 賣啦。係啦， 係啦。雖然都有啊。好，咁啊講翻呢個雞蛋咧，其實佢頭先話到佢變咗綠色嘅咧，亦都係一種叫硫化鐵啊。硫化鐵其實佢本身咧，可能對嗰個腸胃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影響。咁但係不嚴重嘅，即係你特別敏感嘅時候咧，就容易影響到你。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明明嗰隻雞蛋，我又想霎到佢靚仔啲嘅，有冇辦法？咁梗係有啦。個做法咧就係我哋先凍水就已經落雞蛋。就冇諗住攤塊，噗滾水就落去啦。凍水落去，跟住咧你就開始煮佢。煮佢咧就我諗你普通中火八分鐘到，其實佢都會 差唔多 乜都滾曬噶啦。然後咧就冚蓋，跟住咧就再焗多佢六分鐘。六分鐘之後嗱，鐘哥就醒啦，因為知道攞盆凍水， 凍水啊，沖一 放入去，咁啊等佢咧凍一凍，咁個殼咧係啦，易剝啲，情形有少少似煮烏冬都過冷河啦。咁煮烏冬好多時，如果你唔過咧，其實嗰個烏冬都仲有浸。可能防腐劑嗰啲粟味喺度，有陣時都會有。好啦，咁如果你話雞蛋嘅浸埋呢個凍水之後，好啦，咁你一搣個殼，你就發現嗰隻雞蛋咧，嗰啲灰綠色嘅部位咧，同埋嗰層衣咧，都係可以變得鮮黃色，好靚仔嘅。咁食落去嘅時候咧，咁你又發覺啊，啲味咧又好似再鮮甜啲咁嘅感覺啦，唔錯噶。咁啊，煮雞蛋都有少少唔同版款，大家可以試一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如果睇一啲电视剧咧，即系香港就可能系廿集啦，大家惯咗咁样睇嘅。喺唔同嘅地方，好多时咧叫做一季一季咁样睇噶嘛。咁一个 season 可能佢有10集或者13集咁样，或者20集都有嘅。但系佢会系不断咁样拍噶嘛。咁如果可以拍到10季咧， 哇！ 咁你都计到数。 佢一年一季， 系啊， 起码都十年啦。 肥仔啊，肥仔啊， 爱回家嚟嘅系， 又唔一定肥仔嘅、啊，即系譬如话，我一个好中意睇嘅系列叫做《孤独的美食家》。 哦， 佢今年已经系第十季啦。 哦，系咩？ 第十季啦， 眨下眼， 眨下眼，你谂下，佢真系十年前开始每年拍一次。男主角松松峰都话，佢话啊，我都唔明点解会拍到十季，我食嘢啫，点解大家咁中意睇咧？ 哦， 咁 佢呢个搞笑啫，点会唔知道啊？当佢红咗第二三季嘅时候，佢接几多广告、啊、 已经系好策略性咁样去谂点样拍。 我最记得佢有两三个啤酒广告，哇，都深入民心噶。 系啊，咁今日咧就讲佢今季其中有一集咧讲咗一个食法，咁我可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係一碗面啦，好普通嘅一碗面啫。咁佢係煮咗个面，究竟点解佢会介绍呢碗面呢？咁呢碗呢就叫做葱面。 哦，葱面。 葱係食嘅葱啦。咁佢唔係摆几粒葱喺 日本嘅大葱。 都唔係、啊。真係普通嘅葱、 哦。 但係呢佢上碟嘅时候一个碗啦、里边煮咗个面啦、有啲汤啦。但係佢上去个顾客前面嘅时候，你 系 完全睇唔到啲面嘅。 点 解咧？因为佢用咗成串厚嘅葱，冚咗喺嗰碗面嘅顶嗰度。 葱大成啊！呢、這个叫做 就系 Neki Omori， Neki Omori 系啦 ，Neki Omori 就系咁样。跟住我睇完之后，我突然之间话我佢只眼 bling bling 啊！ 系 点解咧？因为原来咁样。你睇嘅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個味覺係完全唔同曬。 哇，係啊，我好中意食葱噶，我都 嚇。咁你諗下喎，嗱，佢呢個就係一碗面上面冚一串葱喺度啊。咁其實如果其他食法有冇啲類近嘅咧？嗱、其實你都可能會見到嘅，即係當然都可能係喺日本嗰方面咧。譬如話你食一啲叫做海鮮飯啊，即係個面咧。香港嗰啲就可能幾片啦。如果你喺日本當地食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下面嗰碗飯啦，上面都係擺咗成串厚嘅海鮮， 係啊， 遮曬個飯。咁、其實好多時候一個比例係咁樣，即係將一啲叫做唔同嘅物料咧個比例調轉咗、啊，你就會覺得嗰樣嘢好好食。 係啊，我曾經試過喺九州大分啊，大分縣咧食過一間嘅拉麵鋪頭咧。咁佢嗰個拉麵都係普通豚骨拉麵啦、但係跟住上面放叉燒啦。佢、個叉燒咧，老實佢係切薄咗少少嘅，但係咧佢雖然好薄咗，但係你數到真係差唔多有成十至十二塊。佢、鋪滿曬個碗面之餘，佢仲要咧係有其中可能六塊咧鋪喺嗰個碗嘅側邊、慢慢即係好似冚皮曬面胎咁樣。哇！嗰、個碗一上嚟嘅時候，哇、不得了、 啊！所以我諗起我另外一樣好想試嘅就未有機會，諗住同阿小白去試嘅、 啊， 就係、都係食一碗面， 是 上面抱一浸咧芫茜， 哦， 成串 好。好，今日夠鐘啦，聽日見，拜拜。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